Hello，好耐好多个礼拜都冇做到嘅，身同感受。咁咧就等紧听众朋友入嚟啦，等你哋收到风，知道已经开始咗啦。同埋最紧要系佢冇断到啦。OK，so far so good。OK，咁咧就同学仔快啲入嚟啦。我哋今日咧就会一个几别出心裁嘅、几新嘅节目方式嚟嘅。OK，系啦。咁咧，稍等下一陣，我 share 咗去其啲 page 度先，很快很快。OK，入嚟嘅打聲招呼，話俾我聽你入咗嚟，好冇？OK，keep coming，keep coming，say hi，say hi hi。OK，哎，Mavis 原來留咗言咯喎，Hello，OK。系啦，嗱，咁咧就好嗰个礼拜唔喺香港啦，咁样，咁啊千祈唔好误会我去咗游山玩水啦，我系去做 training 嘅，OK？咁当然啦，好多 online 嘅 courses 非常之好，咁但系始终有一啲咧，你系要 hands on，即系一定要喺现场。咁包括系咩咧？包括就系草本学啦，herbology，即系嗱，而家大家去到中药铺咁，你都会见到啲药，咁你都会OK，嗰个似系当归，嗰个系雪耳，即系你都会分到 right。但系如果你喺大自然，你要分嘅话，咁你点样认得佢咧？咁系啦，咁所以咧就我其中一份读紧嘅系 herbology 啊嘛，即系咦草本学咁同中医有咩唔同咧？咁中医咧就系中国嘅草本学。咁但系我读嗰个 herbology 就系、是，之前我谂都有提过嘅，就系、是、中国嘅、印度嘅，加埋西洋嘅。嗱，我举一个例啦，如果你记得咧，我旧年都有做过类似嘅 topic 咧，就系讲呢个肾上腺健康啊嘛，系咪？肾上腺嘅功能嘅障碍啦，OK？呢个其实系我做 consultation 咧遇到最多嘅。當然嗱，兩個即係其實兩個例子，一個咧就係胰島素抗性啦，即係話哇，佢身體食好多好多好多澱粉，多到一個身體已經投晒汗啦，已經話喂，扯白旗我唔掂啦，咁樣你唔好再執我食啦，我唔要啦咁。OK 嗱，呢一種例子好多嘅，咁佢出啲警號俾你啦，個警號例如邊啲啦？例如佢就會話喂。嗱，我血压已经高到呢个位，你应该知道我顶唔顺噶啦，咁样唔好再食啦。咁但系你继续唔理喎，OK？跟住或者系甚至系糖尿病啦，或者系譬如我哋讲 belly fat 啦，即系佢成个肚可能零零舍舍特别大嘅咁，呢、这个都系胰岛素抗性嘅 symptoms 吓，OK？好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是、当然高血压都系啦，即系头先 mention 过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最常见嘅就系、是、肾上腺嘅功能障碍咯，OK？咁呢一个其实好容易理解，因为我哋香港压力好大啊嘛，咁所以你嘅肾上腺作为你嘅抗压机制，你第一重嘅防护咧，佢系挨打受把都好紧要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佢唔 relate 到，即系佢谂唔到话啊，其实佢所有嘅身体而家所面对到嘅情况咧，其实系同个肾上腺个功能有关嘅。OK，咁但系中医一早已经知道呢样嘢噶啦，所以点解咧？君臣佐氏三种中药里面最贵嘅系君咧，而君嘅中药咧，我可以话俾你，基本上全部都 adaptogens 嚟嘅，即系咩咧？就系、是、for 肾上腺，即系中医成日讲话补肾补肾咧，其实系补紧肾上腺，因为嗱。西醫同中醫有少少功，即係喺角度上面有少少唔同啦。但係中醫所講嘅腎，其實就係功能醫學所認為嘅腎上腺，亦都係所謂 allopathic medicine，即係傳統西洋醫學咧嘅認為嘅腎上腺嘅功能嚟嘅。OK，係啦，咁咧，但係咧就係啦，我就想講就話，即係。肾上腺功能呢样嘢咧，就之前提过，咁嚟紧都会再讲嘅。OK，包括以前讲个 cancer，嚟紧都会再讲啦。啱啱讲到，我谂你已经瞓到啊，冧冧冧咧，觉得好鬼闷嘅呢个心血管疾病咧，其实嚟紧会再讲嘅。OK，但系咧就隔一排先，因为其实我都有谂过，就系话喂，如果嗰个听众朋友佢本身喂唔系有呢一方面嘅问题，跟住你枕住喂讲十集八集。咁佢真系会崩溃嘅，即系其实喂大佬唔关我事噶嘛，咁样样系咪？咁所以咧就 OK，我哋不如隔开少少啦，咁样可能一个 topic 我哋会讲三四集，或者系再少啲 whatever，即系 whatever works for 大家啦，咁样跟住咧将来咧就再有啲专题，咁咧嗱update 下大家啦，咁就。咁迟先翻嚟，头先所讲啦，就因为 hands on 去做一啲学习嘅。 就要去現場啊，喺上山採藥 ，OK， 去睇下喂，原來咧唔同嘅植物佢野生嘅狀態係點樣樣嘅。咁同埋咧，正如如果有做過 consultation 嘅人就會知道咧，其實好大部分人都會聽我講過依樣嘢噶啦，喺做 consultation 嘅過程。但如果係就咁聽節目嘅未必啦，咁但係今次會係你第一次聽到啦。其實疾病咧係由我認為。我認為 ，OK， and I am nobody， 記住 ，OK， I'm not a doctor， 我唔可以喺度咧隔空咧幫你診症啦，或者係隔空咧醫治你嘅病啦，我冇呢個能力嘅 ，OK， 我只係同你分享呢個知識交流嘅啫，你記住，我一定係咁樣講嘅 ，OK， 你千祈唔好問我啦，喺 consultation 期間啫，我可唔可以唔食呢隻藥啊？我減藥得唔得啊？依、這個你要留翻俾你嘅醫生。嗱，我能夠 share with 你嘅咧係其他啲嘢，咁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啲乜嘢？嗱，就係、是。我認為嘅疾病嘅四個層面大家最熟悉嘅就係個身體層面 ，OK， 個 physical level 嘅身體層面，就係話我邊度冤邊度痛。咁所以點解我成日都 consultation 嘅時候，我咁長氣咁煩咁啊？問你你邊度冤邊度痛？你邊一日瞓醒有冇邊度腫邊度痛邊度唔舒服？下晝有冇或者幾點鐘會覺得特別攰等等？依啲全部都係啲好緊要嘅 indicator 嚟噶 ，OK？ 因為你唔同嘅鐘數嘅攰，你知唔知對我嚟講聽落係乜嘢？就係你十二經絡。OK， 譬如你邊個鐘數你會特別熱啦個人，或者邊個鐘數你會特別猛震啦個人，或者邊個鐘數你特別會發冷啊，或者係特別哇冇精神，直情我唔得，我要真係瞓陣先咁樣。依一啲全部對我嚟講都係一啲指標嚟嘅，所以唔好嫌我煩，所以你千祈唔好話哦。可乜唔係就咁嚟見面傾偈㗎咋咁樣？我可能有啲營養師，大部分佢哋咁樣做嘅 ，OK， 或者係一般醫生嘅診症時間可能係講緊，哇，真係有人統計過係九至十一分鐘啦。但係我點解淨係講食，我要同你講四十五分鐘咧？嗱，依樣又要 mention 嘅就係話，如果你本身打算生酮，或者你已經生酮咗有一段時日。OK， 你淨係想知道你食得啱唔啱？你咁樣嘅飲食方法會唔會營養唔均衡啊？或者話我係咪因為食得唔啱所以冇瘦到咧？哦 ，OK， 或者我係咪因為食得唔啱所以甩頭髮咧？係咪有啲咩嘢要微調咧？嗱，咁樣我四十五分鐘一定夠嘅。OK， 講食個 part 一定夠，我連佢背後嘅理念點解生酮係啱？點解一樣嘢啱你？點解呢個係人類嘅 design？OK、okay? 嘅飲食方法，同埋佢點樣影響到你嘅血糖啊？跟住會有啲咩優點啊、缺點，同埋點樣針對你個人想要嘅效果咧，去作出調整咧，係一個個人化嘅飲食方案咧，冇問題嘅，可以做到嘅四十五分鐘。不過如果咧你係複雜啲啦，譬如話啊，我想生酮，因為我有高血壓；我想生酮，因為我有痛風；我想生酮，因為咧我有啲咩嘢唔舒服啊咁樣樣。OK， 嗱，依一個嘅話咧就四十五分鐘未必夠嘅。OK， 未必夠係因為四十五分鐘我就中意講食噶嘛。咁嗱，當然啦，如果你有高血壓，你有糖尿病，而你生酮，你絕對絕對會見到好大嘅改變。OK， 但係依個時候咧，我要睇一樣嘢就係、是、我頭先引入嚟講嗰樣嘢啦，就係、是、話其實我哋嘅身體層面啊 ，OK， 佢係最面嗰陣嚟嘅。佢下面其實仲有三層，嗱你未必係去到地殼㗎嚇 ，OK？ 或者係個地球嘅中間個核心嘅，未必嘅。咁但係咧一層層咁樣落咧，會係啲乜嘢嘢啦？咁我講俾大家聽啦 ，OK？ 就如果我落一層嘅話咧，就係、是、個情緒層面啦 ，OK？ 情緒層面咧係會嗱，如果大家嚇 OK 係會影響身體嘅。如果大家熟悉中醫嘅概念嘅話咧，你哋會明嘅，就係、是、話譬如話憂傷脾，怒傷肝。係咪聽過先 ？OK， 即係如果你太多嘅擔心嘅話咧，你脾胃會唔好嘅 ，OK， 或者如果你嬲嘅話咧，係會傷個肝嘅。咁你話，嘿，唔好同我講啲情緒嘢啦。咁，哇，你啱。如果你純粹企喺一個 allopathic medicine 嘅角度咧，即係話而家嘅傳統西洋醫學嘅角度咧，佢係斬開嘅，身心靈係毫無關係嘅，甚至佢哋唔 recognize 靈嗰 part 添。嗱，靈嗰 part 我陣間會 cover 啦 ，OK。咁但係咧，身佢就你身體個 part 噶嘛，即係話 OK， 你有症狀，譬如話你依度痛，我俾止痛藥俾你。咦，仲痛啊？你不斷翻嚟覆診話你嗰度痛，哦，睇下有冇發炎先咁樣。 咁啊，醫生可能會捉你去抽血，睇下你有冇一啲marker、inflammation 嘅 marker 喺裡面，即係話啲發炎嘅指標咁樣。如果個醫生細心，可能會咁做，未必㗎。佢可能會得啦，你2個禮拜之後再翻嚟復診啦，咁樣佢就會俾止痛藥俾你嘅。但係佢唔會開啦，據我所知，香港醫生唔會開嘅啦，就係一啲 supplement 一啲植物草本性嘅補充劑。嗱，你問我咧，其實大把草本嘅補充劑係對抗發炎嘅，咁你係唔需要咧，其實長期依賴止痛藥嘅，因為我唔知你有冇印象咧，做段背山嘅一個男主角咧，即係後來做嗰、那個叫咩咧，Joker，即係嗰個小丑嗰個 Heath Ledger 咧，佢就係、因為止痛藥 OD 死咗嘅，OK，好多。美國荷里活嘅明星都係止痛藥 OD 死嘅，咁我識有啲人係完全唔食嘅咯，唔食止痛藥。咁我自己會點咧？我就係痛到我真係 function 唔到嘅時候，我咪會食咯。但我盡量唔想依賴咯。咁嗱，如果聽我哋生同感受一段時間嘅朋友都會知道咧，其實做咖啡灌腸有好強嘅止痛作用嘅。OK，何以咁講咧？嗱，因為二戰時期啦，嗱，你唔好信我，OK？你上網 search 下咪真嘅，好唔好？你睇下咪真嘅。就二戰時期咧，因為打仗咧唔夠嗎啡，OK？咁你知嗎啡量多可以即刻整死你啦，咁但係少量嘅時候佢有止痛作用啦，OK？止痛鎮痛作用啦。咁嗰時因為唔夠得太多士兵受傷啊嘛，咁所以咧就係好多嘅。士兵好慘，就係得個痛字，但係咧就冇嘢打咁樣。咁嗰陣時咧，有一部分嘅醫生咧，就係俾呢一班受傷嘅士兵做咖啡灌腸嘅，而發覺個止痛效果咧係不亞於嗎啡嘅。OK，咁呢啲全部都 well documented 嘅，你可以上網揾得翻，係有記錄嘅。我所講嘅嘢，OK，係啦，好啦。咁呢一個咧就係話，咦？你唔係講情緒層面嘅，點解你講到呢度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情緒層面係會影響嘅。OK，譬如舉例，一個人，OK，如果佢長期受壓嘅話，會發生咩事咧？就係佢嘅腎上腺咧個功能咧會出現問題嘅。OK，點樣樣出現問題啊？咁樣樣，哦，就係、是、因為你嘅腎上腺一個抗壓機制嚟嘅嘛。佢就話，OK，喺你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做 fight or flight 嘅情况，即系话，诶，到底我而家系，我同佢打过咁样，即系迎面而嚟一只黑炮啦咁样，我同佢抽过好啊，定系我逃之夭夭好咧咁样？咁因为你呢一个系一个 split second，即系你要即刻决定嘅，因为喂，大佬，你成日企喺度谂10分钟啊，你俾人食咗落咗格添啦咁样，咁所以你嘅身体系好快咧，地就系、是。大脑要分泌，肌肉要分泌，血糖会即刻调整，跟住你即刻全身充血，因为你如果要跑，你就系嗰下个爆炸力。嗱，所以点解有啲新闻你见过就话咧个仔仔俾架车砸住咗，个阿妈突然之间力拔山兮气盖世，跟住千斤顶咁样可以托起架车啦。咁 I'm sure 我都得嘅，如果我只猫仔俾车砸住嘅话，OK？点解会有咁样嘅爆炸力咧？就是、因为你嘅肾上腺素咯，OK？咁但系嗱，呢样嘢我谂我之前都有 mention 过，但系可能有朋友未听过，咁我而家约略讲一讲啦。就系、是、你嘅肾上腺佢既系一个器官，亦都系一个腺体嚟嘅。咁即系佢两，佢唯一一个器官系，亦都系腺体，亦都系器官，即系唯一一个身体部位系咁样样。佢調整好多嘢嘅喎，你身體嘅依個礦物質嘅吸收啦，所以好多時候如果你做 consultation，你俾我見到話，咦，你甩頭髮啦，你便秘啦，怕凍啦，跟住三更半夜會起身屙夜尿可能幾次啊，跟住人下晝特別攰啦，依一啲你覺得唔重要嘅，對我嚟講係啲好緊要嘅指標嚟嘅，我必須要你填寫落去，即係我會 send 一份嘢俾你啦，以前就係、是。即係簡單啲啦，但係而家咧，我就整到好詳細嘅一份表嚟噶啦。咁你填咗 print 出嚟拎俾我，OK？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如果你係唔係單純想知道你食嘢 balance，而係你有身體狀況，你懷疑你有啲嘢可能係你自己唔知，或者你個西醫冇同你講，你想我即係以功能醫學啊，或者係草本學啊其他嘅角度啦，去幫你睇睇嘅話咧，OK？咁我需要多啲資料嘅，OK？咁我時間亦都會即係首先所講嘅就會多45分鐘咯。咁但係會多咗啲乜嘢嘢咧？咁呢個就今日都會講嘅嗰4個層面啦。好啦，又講翻啦，情緒層面長期受壓嘅話咧。 你嘅肾上腺功能一定会出事。点解一定会出事？就系、是、咧，佢其实个 design 唔系预你长期受压噶嘛，你明唔明？佢系喂见到只黑豹，你嗰下即刻决定走定唔走嘅啫。你如果唔走嘅话，你咪预落肚咁，你要厌世我都冇办法噶咁样。即系你嘅肾上腺咁讲啦，佢个 voice over 系咁啦。咁但系喂，你而家问题系你个老细就嗰只黑豹，你如果只黑豹即系你老细系长期咁样三更半夜 send message 俾你 ，send email 俾你，啲客又唔理，尤其如果你係做個 market 唔係淨係本地市場，你係會應對可能美加啊或者其他唔同嘅 time zone 嘅話咧，你就知道有幾賴嘢噶啦 ，OK？ 咁咧，我咧以前咪有做呢個 Airbnb 嘅，咁 Airbnb 佢真係面對全球個大佬，任何人都 book 得嘅喎，咁同埋佢有個叫做即係嗰啲 response rate 咧，即係你幾耐之內覆佢嗰啲咧，係啦，咁所以咧你諗下，喂，如果你遲啲覆咧，個客就 book 咗第二間噶啦，同埋你嗰個評分又會低咗噶啦，咁所以其實。三更半夜瞓緊，或者你 suppose chill 緊，即係喺度睇緊電視，喺度睇緊書嘅時候啦，或者上網學緊嘢嘅時候，上緊堂嘅時候啦，一個 message send 嚟問你，啊，你今日喺邊度㗎？你包唔包毛巾㗎？有冇拖鞋㗎？有冇沐浴露㗎？或者係即係鄰近地區嗰啲啊，個冷氣唔識開啊，啊，我想食拉麵邊間好啊？食嗰啲啦 ，OK， 所以咧嗰一年咧係覺得哇，即係係生酮令到腎上腺好咗、健康咗，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即係仲係覺得。即係爭啲 ，OK， 爭啲。咁有時候爭啲要做啲咩咧？咁樣咁，我平時同即係見我而係我懷疑個腎上腺有問題嘅客人，我都係咁講。第一，你再靚嘅補品，我唔理你食曬鹿茸啊、蟲草啊、人參啊、靈芝、魚豉等等都好啦 ，OK。但如果你冇辦法 manage 你嘅壓力嘅話咧 ，it's not going to really help。Well， it's going to help to a certain degree， 即係話。唔會冇幫助，喂大佬，從早買咁貴，點會冇幫助咧？是有幫助噶 ，OK？ 或者人心啊、紅景天啊 ，you name it，OK？、Okay? 嗰扎貴到爆嘅啦，佢一定有幫助。喂，鹿茸鈉片你都估講笑啊？你試下同銀行睇下幾多錢啦 ，OK？ 係啦，貴到爆啊，佢一定有用噶 ，OK？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唔 manage 你嘅壓力，咁你點咧 ？OK？ 你一定要 manage 嘅喎，我只能夠在外幫你，我唔能夠落場幫你打波嘅。我不能够落场帮你踢个波嘅，我能够在旁边帮你打气 ，as in 我帮你的肾上腺泵气 ，OK， 系啦，帮你执适合你的 supplements 啊 ，OK， 呢啲绝对是个人的 ，OK， 你唔好谂住我，喂，你不如摆一套上网啦，咁我唔会，因为每个人不同，喂，你睇翻中医点样睇肾啊，大佬，有肾阳虚、肾阴虚。跟住呢個仲有咩咧？呢、這個腎精虧損啦 ，OK， 同埋呢個腎氣啦 ，OK， 係啦，腎陽、腎陰、腎氣、腎精，哇，大佬四楷嘢嚟嘅喎！你叫我點樣執一套嘢係大家都識用嘅冇嘅喎 ，OK？ 咁好啦，咁有啲人佢話喂，佢瘦唔到，生酮瘦唔到，喂冇可能係嘛？生酮點會瘦唔到啊？你見到我呢個禮拜 po 咗幾個同學仔咧，瘦到驚嘅大佬真係，我做幾個都係瘦到驚嘅。啊，本來我今日想打俾一個71歲嘅同學仔，住喺加拿大嘅 ，OK？ 佢唔介意我打俾佢，但啊，我冇帶個電話起身啊，點算啊？啊，陣間時候揾唔揾到先？如果揾到，可以打俾佢，但係唔知佢瞓咗球未？係啦，佢係點樣？佢健康到咧，去做 body check 咧？醫生望咗之後係點啊？咁樣即係 there's nothing， 冇嘢超標 ，everything is perfect 咁樣。跟住瞓到點啊？咁樣瞓得好唔好啊？夜尿多唔多？佢去咗處咯，咁樣係啦，哇！真係好誇張，係啦，即係咧身體好到一個點。佢直接同我講，佢話：喂，我舊年五月見完你之後，我翻去加拿大，而家我要再見你啦。咁樣咁我個 partner 就打電話俾佢啦，同佢跟進啦，即係喂，你有冇啲咩頭暈身興啊？唔舒服啊？你淨係講生酮45分鐘，定係你有其他身體狀況要加時？即係我哋幫你 book 長啲嘅時間啦，咁樣去 cover 埋其他嘢啦。咁樣跟住佢唔使，我真係乜都冇嘅。我身體完全好到爆咁，梗係啦，大佬半夜三更起身屙尿一次喎，後生仔都唔得啦。但係我真係 in perfect health，OK、okay?。但佢唯一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喂，我要見你，因為我太瘦，我瘦到驚，我唔想再瘦啦。咁樣咁點啦？咁樣 OK。咁見佢同佢講就話哦，你可以增加呢啲嘢 ，OK。跟住咧，你嘅油嘅吸收要咁樣咁。咁即係循兩個角度，一個就係當你有足夠嘅外來嘅脂肪嘅時候，你嘅身體唔會不斷咁樣食裡面嘅脂肪啦。因為去到後期，我話俾你聽啦，最頭痕嘅係呢一 part， 就係你唔想再瘦。咁如果你同我講你啱生酮，但你瘦唔到咧 ，well， 你千祈唔好就咁问我点解，因为大佬我唔知你食乜，同埋点样瞓，同埋做啲乜嘢咧，我系答唔到你嘅。甚至我有需要咧，我系会帮你做啲 test 嘅。咁但系啲 test 我唔会抽你血嘅，嗰啲留翻俾化验室啊、医生做啦。OK，我有第二啲方法去帮你测试，and you'll be surprised。OK，因为我会测试800几样嘢出嚟咧，系完全一滴血都冇 draw 到嘅。OK，或者甚至我唔掂你都得。如果你怕我掂你，你摸我咁样嗰啲咧，得啦，OK，我唔掂你啦，咁样系啦，咁都有方法 check 嘅。如果掂得你嘅，咁啊又有第二啲方法啦。如果唔掂得你，就第二啲方法啦。同埋唔见你啊，OK，就算你话俾我听，喂，你喺加拿大、你澳洲、你喺挪威，都有办法帮你 check 嘅。OK，so don't worry，OK。因为咧，我嚟紧上堂，我真系要枕住唔同嘅地方，周围飞，周围剩咁样。咁但系我照样可以做到嘅，OK，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担心。OK，讲到边咧就系、是、OK，我哋讲肾上腺啦，OK，肾上腺影响太多嘢啦，咁情绪影响佢啦，因为压力系会影响个肾上腺，OK，你嘅肾上腺长期受压，喂，问题系长期受压呢四个字嘛，因为佢飙高咗，OK，你嘅即系呢一个肾上腺素。飙高咗，sorry，你嘅系啦，呢、这个norepinephrine，OK，升高咗唔系问题，系佢要有时间回落翻一个正常水平。如果我一路都回落唔到，你咪出问题咯，OK。好啦，这个时候我就话俾你听，我最近使咁，OK。你以为我系因为上堂咁？唔系啊，我之前上咗个零两个月咧，哇，日日瞓到猪仔咁，我争啲上堂都瞓咗，唔系讲笑。有一啲我阵间讲到呢个 spiritual 嗰层面嘅时候，你就会知噶啦。spiritual 嗰层面咧，系因为你要将你个脑 tune 去一个特别嘅 brainwave 嘅，包括 energetic 层面都系咁嘅，OK。因为你个脑电波咧，对唔住啊，我讲嘅比较跳，因为今日我打算畅所欲言啊，OK。所以咧，你有我中意讲乜讲乜啦，OK。大家唔好阻我，OK。系啦，有个肺噏得噶啦，啊，乱咁讲啊，咁样咧，好啦，咁样就系、是，因为我哋讲 sound therapy 声音治疗，which would be 下一个 topic 就系讲话 energetic level 啦，一个疾病嘅 energetic level，OK？、Okay? 嗱，呢一个俾少少率先睇啦，我阵间跳翻转头讲翻转头噶啦，大家会可能有啲乱笔，唔紧要啦，OK？唔明就问问题啦，留言啦，咁样 energetic level，我就咁讲。呢、这個能量層面，你哋可能就會拗晒頭，即係點啊？你唔好同我講啲 wee 嗡嗡嘢啦，咁樣。咁我就會問你咯，你接唔接受有經絡呢樣嘢？你接唔接受有穴位呢樣嘢？嗱，如果你話接受嘅話咧，咁就 OK 啦，我就可以繼續講落去。但如果你話唔得嘅，我信主耶穌基督，我係基督徒，我唔聽呢啲嘢嘅。嗱，如果你去到你話俾我聽係咁嘅話，得，我唔會強人所難嘅，我只會講肉身層面嘅嘢。OK，咁即系我同你嘅西医嘅角度嘅差唔多嘅啫，只不过我系会睇埋其他嘢，譬如食啦，食啲乜嘢？OK，你食嘅嘢会唔会危害你健康？你饮嘅嘢会唔会危害你健康？喂，你唔好同我讲饮唔紧要啊，大佬。如果你净系饮清水，哇，固然系好啦。但系如果你话喂唔系嘅，嗰个人净系饮酒，佢净饮 vodka 嘅，喂，大佬，你觉得佢健康会好到去边咧？又或者嗰个人净系饮红色可乐嘅，OK，乜嘢都唔饮噶啦，你又觉得佢精神个身体会好到去边啊？OK，好啦，咁如果我哋净系肉身层面，咪食咯、饮咯、排咯，嗱排即系咩咧？排便啊，OK，排毒噶。喂，排毒嘅方法唔系净系靠大便嘅，我哋排尿都系噶，同埋仲有你身体、你皮肤啊，OK，系最大嘅排毒器官嚟嘅，你知唔知道？流汗嗱，如果有时候你同我讲，我从来出唔到汗，我完全做乜都出唔到汗嘅。Well, we need to look at something that tells me something，话我听，咦，你十二经络咧啊，OK，有啲嘢，OK，吓，我哋要留意，咦，你嘅皮系咪有问题？你嘅肺经系咪有问题？Well, that I need to look at it，right？OK，好啦，跟住。仲有啦，即系话喂，唔系多汗，哇流好多汗，哇呢个同我讲你嘅肾经有问题，你明唔明我想讲咩？咁你有你讲嘅时候，我已经跌咗去下个 level，就系你喺身体层面，OK，话俾你听，你唔出汗啦，即系你出汗啦，即系你咩中数攰，跌落去情绪层面，我就会问你，你会唔会成日都好不安？你会成日都担心？你会唔会有冇一个病历历史有惊恐症，或者系有呢个抑郁症？你话有，或者你可能你话唔知，或者冇，再落一层，我再睇，我会帮你做一啲 testing 嘅，OK？咦，就系、是、你其实系唔系十二经络边啲位有啲阻塞咯，或者边啲位我哋叫做有 breakage 啊 OK 有個 leakage， 即係話有滲漏，OK 有阻隔，OK 嗱，你唔好覺得我講得哇，你講得咁神化嘅，我唔信你。Well，and again，如果你唔信嘅，我咪停留翻喺肉身嘅嗰六個層面去講咯，你明冇問題嘅，我唔會阻你。即係如果你話我唔聽得瑜伽，我接受唔到，因為我覺得呢個係邪教嚟嘅，因為我係基督徒，冇問題，我絕對尊重你，我絕對尊重人有宗教，因為我都有宗教嘅人嚟嘅。OK，係啦，咁但係我要知道你嘅接受範圍去到邊咯，你明唔明？即係如果你話喂，我連經絡都接受唔到，穴位我接受唔到，瑜伽我接受唔到嘅，咁我咪唔講個 part 啫嘛，我去翻。肉身層面，如果你接受到情緒層面，我落一層咯，OK？因為喂，如果你真係腎上腺嘅問題，喂大佬，我真係要叫你減壓嘅，我真係要教你方法減壓嘅，OK？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全部都係互為表裏嘅，佢互相有關聯嘅。所以如果你覺得啊，你只不過教人生酮啫咁樣，Well I tell you I am so not，OK？其實你可以見到喺我哋出嘅 post 咧，下邊會同你講話我讀咗啲乜嘢，我主修啲乜嘢咁樣樣，咁你咪自己見到咯。所以我話我好需要。知道嘅就系个客人嘅接受程度去到边咯。如果你话喂，我接受唔到，我就唔讲，你放心，OK。但如果你接受到，哇，我倾盆咁样倒晒出嚟俾你噶啦，OK。好啦，如果一个人肝唔好，for instance，我要知点解，OK。佢嘅肝郁嗱，呢个中医角度啦，OK。肝气郁结，咁你话佢身体层面会有啲咩 manifestation，即系有啲咩显现咧？就系、女仔嘅话，OK。肝气郁结，每个月嘅，OK。啊，親戚嚟之前咧，就會空脹啦、肚脹啦、個人懵啦、塊面黃啦，甚至會呢度有啲黃褻斑啦。OK，唔係雀斑啊，黃褻斑。OK，個人咧頂住懵啦。OK，跟住嚟經期嘅時候會痛啦，係啦。但係咧一嚟完即刻可能喂即刻疏通晒咁樣，因為肝氣鬱結嘅。咁中醫嘅角度咪就係要疏肝咯。OK，好啦，你去揾中醫，中醫可以幫你疏肝㗎，我絕對贊成你去揾中醫㗎。咁你揾我。我都可以同你建議啦，記住我唔可以用開藥呢個字眼啊，OK？因為我讀嘅係美國、英國認可，唔係香港認可。Unfortunately，你問我點解香港醫管局唔認可，我點鬼知啫？但我有 diploma 嘅，有文憑有證噶，咁但係唔係香港認可啦咁樣。如果唔係我喺英國、喺美國嘅話，我已經叫做中醫啦，或者叫做 herbologist 啊，或者叫做乜嘢醫生都得啦咁樣，自然療法醫生咯。系啦，但香港唔得，所以 unfortunately 唔紧要。但系我照样，你问我 all I care about 系我帮唔帮到你嘅啫。OK，即系你问我嗱，我建议一啲草药俾你。OK，嗱，咁会有中国嘅草药，即系你见中医开嗰啲。但中医唔会开印度 Ayurveda 嗰啲噶嘛，我会咯。OK，系啦，我会开埋西医嗰啲咯。西唔系西医入面即系西洋草药啊，咁乜 Saint John's Wort 咯，系咪 Hyssop 咯？OK，Echinacea 咯，嗱，呢一啲系西洋嘅草药嚟，但系你成日听到我讲黄姜啊，跟住 Tulsi 啦，跟住呢个 Ashwagandha 啦，嗱，呢一啲就系印度啦，印度嗰啲中医又冇开嘅，但系你问我，喂大佬，我梗系成嚿嘢去俾你嘅最好，对你嘅帮助最大，我点解要局限性嘅喺中国嘅草药咧？你明唔明啊？所以话我读到金睛火眼噶。所以點解我今次我會去咗巴黎啊，同埋泰國就係、是、你要現場睇啊，嗰棵嘢是長得什麼樣子的。如果唔係，喂，你淨係識個藥院個作，即係嗰個藥院入咗膠囊啊，喂，梗係唔好啦。同埋你問我幾時都係 in raw form 最好嘅，即係個原始嘅狀態啊。OK，即係譬如 echinacea，你上 iHerb 你揾到好多㗎，膠囊狀啊，滴落個口度咁樣。哇！但係你有冇諗佢加工過程裡面其實好多有效成分係散失咗嘅，所以嗱，sorry，我唔係想 sell 你啊，OK？但係賣花讚花香呢個是人嘅本性嚟嘅，OK？但係即係我嘅小店仔上邊咧，我賣俾你哋嗰盎仔咧，105蚊定唔知幾多錢？嗰盎仔裡面咧係全部咪就係成棵咯，你明唔明？成棵裡面係啦，唔係膠囊，唔係乜嘢，係就咁你沖水飲咯。如果我覺得你嘅情況係需要呢樣嘢嘅，咁我會同你講，你買嚟沖水飲。Echinacea，譬如你呢個流感盛行嘅時候啊，或者你成日傷風感冒啊，即係等於板藍根嘅鬼佬版啫嘛，係啦。又或者話有一個喺南美洲嘅，OK，咁咧中醫又唔會開㗎啦，叫 Parc d'Arco，OK，哇，難飲到一個點嘅，OK，但係好有效嘅，係啦，咁。 冇用啦，点解唔用啫？喂，it's good for you，用啦，你明唔明啊？总之 whatever that works for you，而你接受到嘅，我都会 apply 落嚟咯。咁譬如嗱，我哋讲瞓唔到觉咁啦，好唔好？系啦，咁咧，譬如如果瞓唔到觉，中医会同你宁心安神啦，咁佢会开即系一啲安神嘅药俾你啦吓。咁但系如果你西洋嘅草本学，佢个角度又唔同嘅。系啦，即系佢会譬如 chamomile 啦，跟住 lavender 啦，咁呢啲都系花嚟嘅啫嘛。OK，咁呢啲我去同你讲话啊，你冲呢啲花茶饮啊，咁样，咁正常我唔犯法嘅，我相信。OK，系啦，咁但系如果我开嘅系真系药咧，就系犯法。咁所以唔好 expect 我俾药，或者你千祈唔好问我，我可唔可以唔食或者食嗰只药，千祈唔得。OK，因为我真系唔系喺嗰个 position 去答你，唔系我识唔识嘅问题，系我唔能够咁做，因为会坐监嘅。OK，就 please 唔好扇我。OK，系啦，我真系咁讲啦，你问我都唔会答咯。OK，系啦，咁嗱，我只会用一啲系自然疗法啦，自然嘅草本嘅矿物质啊、食物嘅方法。OK。好啦，饮一啖冇乜益嘅 Coke Zero，但系冇糖啊嘛，OK，系啦，好啦，我哋继续讲啦。好啦，咁我哋讲情绪层面啦，就系、是、OK，如果你嘅肾上腺功能有问题，我讲直接啲、难听啲，OK，你系有 Addison's disease。如果听我之前嗰啲集数嘅话咧，知道系咩咧，就系、是、话。話真噶啦，依、这、一個難都係西醫承認嘅嘢嚟噶，OK？你上 Mayo Clinic search 都見到，一個係真係 recognize 嘅病嚟嘅，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一個醫生喺醫院度見到一個病人，咦，點解佢打乜佢都冇反應嘅咁樣，即係個身體 irresponsive 冇反應，對藥物唔產生反應咧？心水清嘅医生就会做呢样嘢啦，搵人跟出嚟，拉起佢件衫，喺个肚脐对落咧嗰个紧要嘅位置，即系中医所讲丹田咧。OK，听嚟就系下丹田。OK，去戒一下，跟住咧你发觉啦，唔系攞刀啊吓，唔系 cutter。OK，唔系戒刀，系匙羹。OK，刮一下啦。如果佢变红色，你仲系正常；但系如果佢变咗白色嘅话咧，就好大镬啦。OK，好大镬啦！点解会去到呢个情况咧？嗱，Mayo Clinic 咧个解释咧就话咧，呢、这个 Addison's disease 佢系经年累月 develop 嘅。OK，it、okay? could develop over years or months。OK，咁所以咧就系唔该大家喺你个肾上腺未报废之前，即系喺佢完全宣布佢唔再睬你嘅时候之前啊。OK，唔系时候，系之前，你好咁样对佢。OK，就系唔好俾你自己嘅身体长期受压。如果你日头哇好大压力，譬如你喺呢个港交所或者你喺呢一个交易现场里面做嘢，哇，你梗系大压力啦。但系你放工之后，你要知道你必须要俾你自己嘅身体咧时间去 unwind。OK，unwind，即系你要俾你自己咧去放慢翻。OK，跟住瞓觉。我话我上堂期间咧，我系瞓到猪仔咁噶。我无论系做 energetic 嘅 training，which is sound therapy，我之前已经 train 过几次啦，今次再 train 啦，OK？定系 spiritual 嘅 training 啦，我阵间会讲噶啦，OK？呢两样嘢都系要将个脑电波校到一个特别嘅频道啦，我哋叫做 OK？系啦，即系你觉得哇好神奇咩？你讲呢啲嘢做咩啫？咁样，well，你扭电台以前啦吓，OK？你听电台都系咁样扭嘅啫，扭到咦？冇声，扭下啊又有声，就因为你去唔去到个频道啫嘛，系咪？你个脑都系咁嘅。其实你个脑有 gamma、有 beta、有 sorry gamma、alpha、beta、theta，系啦，唔同嘅 brain waves 嘅。咁你个脑喺唔同嘅脑电波嘅 brain waves 嗰个频道咧，系会做唔同嘅嘢嘅。其实你知唔知道咧？你瞓得冧唔冧，系只不过你个脑有冇去到 theta 同埋 delta 啫嘛。讲到尾就系咁，你瞓成晚9个钟头，你都可以冇去到嘅。你知唔知啊？但系如果你瞓得冧嘅话咧，OK，你可能瞓4、5个钟头已经去咗嗰个阶段，去到嗰个位噶啦。嗰个位系你嘅身体进行自我修复嘅。OK，咁点解我话俾你听，我咁大压力咧？呢段时间我有少少自己都 unwind 唔到，所以我只眼好红嘅。OK，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好消息，就系、是、我哋开铺头啦，耶！ 我哋开铺头啦，OK，有门市啦。咁我门市位喺边咧？大家估唔估到咧？其实熟悉我嘅人梗系知道，咁啊，梗系喺铜锣湾啊。我个人咁懒，系咪？我梗系要喺我屋企附近啦，咁样系啦。咁到时会有啲乜嘢咧？就系、是、，well，你唔知道生酮嘅 tiramisu 好唔好食，生酮嘅牛角包好唔好食，生酮嘅餐包或者面包条或者 whatever 雪糕，OK，生酮雪糕听唔听到？好唔好食嘅话，上嚟试食咯，生酮曲奇饼你咪试食咯，全部食得嘅嘢，甚至如果我揾到啱嘅 source 咧，啱嘅供应商咧，我买啲好靓嘅草字嘅肉，呢、這个时候唔好同我讲话，哎呀咁贵，喂大佬，我冇办法嘅，你知草字嘅的而且确真系贵啲，OK，冇办法嘅，咁你。呢、这个时候嗱，我又要回应几样嘢啦。譬如啲人又话：，哇，你嗰啲生酮餐，哎呀，我出街食都得，你咪出街食咯，冇所谓嘅，冇人逼你，我冇支枪，冇支枪指住你个头，或者话：，哦，你唔帮衬我，我就唔俾你听我节目噶嘛，大佬，我唔会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正如之前有人话，见到我哋咪有几集拍得靓咗嘅，跟住我哇，你好 commercial， 我以后唔听你啦咁。Well, it's all a misunderstanding, OK? 因為我朋友的先生是做廣告，跟住佢看不過眼咧，我一時又直嘅，一時又橫嘅，跟住又成日窒下窒下又斷啊咁嗰啲，咁我就話：，唉，我有個 studio， 我哋上嚟拍啦咁樣樣。只不過係咁啫嘛，咁難道我有問你收錢咩？我冇啊，你明唔明啊？咁呢個節目永遠都係免費嘅，OK？ 永遠都係資訊交流嘅，我講到幾多講幾多啦，OK？ 係啦，咁即係但係有啲嘢就真係要見面，要 personalize。嘅，即譬如話，喂，我都話啦，喂，你受唔到，大佬，我都要知咩原因嘅。可以係你食嘅嘢個內容唔啱啦，可能係你礦物質唔夠啦，可能係你有荷爾蒙嘅干擾啦，如是等等啦。咁所以 ，OK， 我先會有即係就咁 keto 嘅 consultation， 係有健康嘅毛病嘅 ，OK， 或者健康關注嘅 consultation，OK，、okay? 我亦都會再放大呢個 scope， 就係話你淨係肉身層面嘅得 ，OK， 我六個。範疇去幫你，我陣間會繼續解釋噶啦。OK， 有 emotional 嘅層面，所以你記唔記得我之前我同你哋講過啊 ？OK， 我話喂，我會有 women circle 啊 ，OK， 即係大家女性出現，大家一齊坐低互相支持、互相分享大家嘅故事。你唔想講真名冇問題，你想笠個頭紗見唔到樣、戴口罩乜嘢都冇問題。我想你知道就係 I'm here to support you。OK， in your journey， 你嘅人生嘅旅程喺嘅過程，你嘅人生嘅對唔住兩點，你嘅人生嘅旅程有我 ，OK， 我 support 你。I'm not an angel， 我唔係一個天使，我唔係呢個世界上面最有德行、最有學識、最叻嘅人，我唔係。但係我嘅人生都相當困難 ，so far，OK、okay?。咁所以我明白有人 support 同冇人 support 嘅感受。我未必係話喂大佬，我唔係話俾你聽，我係邦民財務或者係 Aon 或者乜嘢，我無條件借錢俾你。我唔係依樣嘢，但係我將我能夠幫到你嘅嘢喺個 Women Circle 裡面，大家互相攞出嚟 share，OK、okay?。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将来会做嘅 ，OK？ 咁咧，喂，大佬，你有个地方系咪？咁梗系会逢礼拜日啦，应该会有生同同学会啦 ，OK？ 咁大家我哋会有 basic 版 ，OK？ 同埋咧会有进阶版，同埋有高 B 班咁样，系啦。咁唔同，即系我谂每个月都总会有一次系初級班嘅，即係 BB 班嘅咁樣，咁就適合大家可能帶啲屋企人啊、老人家或者個朋友係未接觸、未識，可能淨係知道少少生酮係咩一回事，唔知道好唔好。咁你與其要嘥好多錢，就係揾一個營養師，跟住佢仲要講個版本俾你聽係九唔搭八，即係譬如話生酮會傷腎啊 ，excuse me， 其實你知唔知生酮係咩一回事？依個營養師唔好俾我知係邊個，因為我真係會揾佢去 challenge 佢。生酮點會傷腎啫？生酮同個腎 pretty much 係無關嘅 ，OK？ 因為點解咧？佢好明顯你搞唔清楚生酮飲食同埋亞金飲食咯。Atkins diet 就係食好多蛋白質，係高蛋白質飲食係會傷腎，有機會 ，OK？ 但係生酮係高脂肪飲食 ，OK？ 而個蛋白質係得 15% 嘅啫，唔會傷腎嘅喎。Seriously, I don't get it。真系完全唔明 ，OK？ Sorry 啊，我啲主子们全部喺度瞓晒觉咯，啄啄声瞓到冇人理我，所以我可以好专心咁讲节目。OK， 将来咧铺头仔系唔会有猫仔嘅，因为我啲主子咧系娇生惯养啦，咁咧中意喺屋企啦，咁样摊大咁样啦，跟住要扭抱抱啦，同埋我接受唔到咧，即系。 啲，你知即係你入鋪頭，你唔除鞋，因為唔係日本嚟噶嘛。咁你腳板底即係嘅鞋底啊，sorry，踩過好多地方啊，好多菌啊，入到嚟啊，跟住我啲貓喺地下，跟住唔得，OK。我翻到屋企，我對鞋都係喺門口嗰個好細嘅位置，要即刻除低，跟住就行入嚟咁樣噶啦。跟住嗰個位會即刻拖翻咁樣，因為我好驚佢哋病。OK，系啦，咁啊，所以咧，B B 仔咧就喺屋企，咁咧，但系有机会同学会可能会带佢哋嚟嘅，咁样，到时问下啲同学仔怕唔怕猫啦，如果中意猫，咁啊，大家都可以揽住佢，系啦，咁因为咧就系咯，好兴奋啦，上边就你哋可以试食好多嘢啦，系啦，咁啊，生同雪糕俾少少时间我搞啦，因为我唔系唔识整啊，系香港买雪糕要攞牌嘅。唔好問我點解，OK，我都反眼嘅。咁但係係要咁啊嘛，咁我都要攞到個牌，我先可以賣嘅。如果唔係，我俾人拉嘅嘛。同埋我有啲好惡毒嘅行家咧，啲營養師咧成日都攻擊我，唔知做乜。係啦，其實個市場好大嘅嘛，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咯。同埋肩胛咧，其實咧，我哋合作都得嘅。講真，即係我唔視任何人為敵人嘅，OK。係啦，anyway，繼續啦。咁樣啦。你死我，扯下扯到去，唔知去边点先啦。OK，讲翻门市啦，跟住你哋记得我讲到边就提下我啦，嘻嘻，因为我已经唔记得自己去咗边啦，咁样系啦。咁咧个门市嗰度咧就会有好多嘅试食啦。OK，如果揾到靓嘅肉类咧，系咁会摆埋喺上边啦。咁譬如你话羽衣甘蓝啊、牛油果都摆喺上面啦，咁样跟住当然你要。生同相關嘅嘢食都喺晒上面啦，咁啊，同埋嗰啲我哋啲整咗嘅生同牛角包，你咩好好食，系好好食。我哋生同曲奇饼好好食，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我生同嗰个焦糖核桃奶冻系好食到晕嘅，你知唔知道？哇！我试过咧，我真觉得好食到不得之了，我真想象唔到咧。今时今日咧，喺香港市面咧，OK，到底有？边个喺度做紧呢啲嘢咯？冇啊，真系，我唔系想话自己好叻啊，我读书啊，咁但系我系想话，well，yeah，冇人做，因为个市场唔大啊嘛，系啦，好少人啊嘛，咁但系我照做啦，因为我想你哋试啊，大佬，同埋，well，都系嗰句啦，如果你走去开埋名都唔怕啦，OK，Simply Life，OK，食一个 all day breakfast 都已经120几蚊嘅时候，well，我一个餐啊，OK，一日啊都120几蚊啫，我仲有个60钟头嘅骨汤，你熬唔熬到60个钟啊？即系我真系好用心嘅，即系我想话俾你听，其实我每一份餐我都蚀紧钱，即系我当你哋系朋友，我先咁讲，OK，系真嘅，因为我个厨房，你知唔知你咁样揼个厨房翻嚟啊？你顶手咩都好，都系讲大几廿万。咁我只不过我系想你哋试咯，OK。Give it a try，OK，系啦，而家唔 perfect 嘅，将来最好变咗间餐厅啦，OK，系啦，如果变咗间餐厅，你可以现场食，我煮俾你食，咁哪有，你明唔明有咩问题啫？哦，咦，我本书咧，我本得奖书，去咗边啊？靓仔，你匿埋咗，喂，出翻嚟，死啦，我本得奖书咧，喂，真系唔见咗，死啊，边度帮我手喐咗本嘢啦？喂，anyway，我去搵翻佢出嚟噶啦。OK，唔緊要咯。係啊，我嗰陣時，哈哈，呢、这個係啦，即係啦，我係一個攞咗好多獎嘅廚師嚟，知唔知道？OK，係攞咗好多個飲食男女攞咗幾年嘅。咁咧，如果你唔信，我而家開俾你睇啦。你知啦，有好多人咧，好多懷疑嘅，唔知點解可能俾人呃得多啦嚇。OK，咁咧，但係咧，我就冇呃你哋嘅，我講嘅係真話嚟嘅。係啦，你稍等我一陣，我而家開俾你啊。你見唔見到我好興奮？因為我好耐冇做節目，所以我零舍開心，你知道嘛？OK。系啦，依一个咧系嗰阵时，唔好咁光，咁光你哋会反光。系啦，嗰阵时系一个杂志咧，我唔记得系边本啦。不过，oops，sorry，系啦，猜见到影住我喺度会唔会好啲啦？唔会啊，定因为个 mon 光咧？我真系唔识，诶，即系技术嘅嘢咧。OK，好咪好啲啊？系啦，OK，呢个系我嚟嘅。OK，见唔见到？系啦，咁跟住啦，我唔记得呢个边个杂志咯。跟住咧就係、是、咧，仲有嘅嗱，依一個咧就係、是、東方啦。你見到呢度咧，sorry，依邊角落見唔見到岸思思咧？見唔見到？係啦，依、这個係嗰陣時《東方日報》啦，影我餐廳啦，係啦，係啦。咁跟住仲有噶，係啦，依一個啦，OK，呢個好勁噶，呢、这個我對唔住，依一個咧就係、是。我嗰阵时嘅驰名虾面，喂大佬，我嗰阵时一个面都卖300几蚊啦，我而家一个餐，唉，一个礼拜先好似700几蚊咋，OK，嗱，系啦，你见到埋呢、这个，系啦，系啦，就系、是、我嚟嘅，OK， 仲有噶，未完噶，系啦，继续啊，冇俾佢停好冇，系玩分享嘛，今日系啦，见唔见到？系啦，OK，耶、yeah，啊，我只猫，sorry，系啦，仲有，又系东方啦，见到啦，系啦，唔系好清楚，不过唔紧要，OK，系啦。咁所以，我本身一个厨师，咁我谂到啲嘢要点样整咯。咁同埋，我想讲，我个 team 系真系好好嘅，呢个系真嘅。OK，系啦。咁啦，This Four Nights Best New Restaurant 啦，第一个就系我啦，见唔见到？系啦，你知唔知第二间系边个？第二间系 Kowloon 厅啊，林建岳开嗰间。OK，居然俾我摆喺佢上边，就太荣幸。OK，仲有噶，等我一阵，我仲会揾到嘅。去边？啊，OK，OK，等等啊，嗱，U Magazine 啦，女子之厨房啦，OK，系啦，太阳报啦，去 Private Kitchen 啦，嗰阵时嘅我见到肥咗只猪咁啦，味生同啊嘛，系啦，跟住好奇怪，我反而揾唔到都唔系揾唔到嘅，如果要揾都揾到嘅，唔知你等一阵啦。OK，我揾一揾啦，系一个饮食男女啊，我们的星星星啊，你等一阵啦。嗱，见唔见到？系啦，OK，跟住咧就呢个另外一个另一年嚟嘅。OK，咁个封面就系咁样样啦，同埋咁样样啦。OK，系啊，咁点解唔租啊？唉，因为业主加租咯，好惨噶。系啊，系啊，系啊，间铺咪红茶滚卖会，系啊，咁咧就好多嘢嘅，上面好多嘢。啊，生龙曲奇饼好味啊，生龙奶冻烧好味啊，多谢你啊。搞埋 Keto Cooking Class，其实我有谂过嘅，咁但系咧有啲难度咯，系啊。Candy Chan 生同牛嘅话真系好好味，系啊，我都觉得系，真系劲好味。Mac 话话营养师话老火汤唔好，唉，多谢你啦。如果你听过之前咧，我有一集咪讲痛风嘅，咪已经解释咗咯。其实佢哋真系好，I'm sorry，即系佢哋嘅 information 都真系好鬼 outdate 咯，系啊，即系仲喺度同你讲话，哎呀，要食碳水化合物啊，咁样，仲喺度讲紧嗰个饮食金字塔，大佬饮食金字塔嗰个始创人咧，都已经自己推翻咗。好多个十年啦，OK，但都仲喺度讲紧嗰啲，我真系哇，大佬做咩事啊？你哋咁样，但系同埋我都想提咧，就系、是、美国嘅营养师，我唔够胆讲香港啦，但系美国嘅营养师咧，佢每年都要翻去 recertification 噶嘛，即系 renew 个 license 叫做，咁但系你知唔知边个喺背后 sponsor 咪可口可乐？系啊，同埋一啲谷物公司咯，系咪好正啊？成件事，所以佢哋叫你哇食多啲淀粉啊，食麦皮有益啊嗰啲咁啊，你又觉得即系点咧咁样？喂，好似有啲利益喺里面喎，咁样咯，系啊，咁即系我都想讲，即系话，譬如有啲人话，哎呀，你嗰啲嘢，哎，咪有一盘生意咁嗰啲，嗱，即系咁讲，冇所谓嘅，即系我都系嗰句，我冇攞支枪指住你，即系逼你一定要啊帮衬我。如果你唔帮衬我，你冇得听我啲节目，咁唔会咁噶嘛。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嗱，老实讲，你有冇打工先？你有冇翻工？你有冇赚钱先？你都有啦，系咪？咁唔通你老板又咁同你讲我，哇，你 commercial 啊咁样？喂，其实我要养我自己，我要生活，咁我用心制作好我嘅 product，跟住用一个合理嘅价钱去俾大家，其实。我打工又系咁，我继续卖意粉都可以噶。我继续卖意粉，我先所讲，喂，我本身已经咁出名，系咪？攞 Best Italian、Best New Restaurant、Best 乜嘢？我点解唔继续卖啲300几蚊一碟嘅意粉，跟住埋单1000蚊一个人啫？我大可以咁做，但系你叫我良心发现又好，你叫我咩都好啦。我而家我唔想做呢样嘢啦，我情愿系即系。百幾蚊一個餐，有湯有前菜有主菜有甜品，好用心做咁樣，因為我想，OK，都係嗰句咯。其實我嘅 motivation，我覺得到最尾咧，都係因為我爸啫嚇。即係如果我爸仲在生，那該有多好咧？咁我即係都係，sorry，好希望，即係如果早幾年我爸。 係知道有 Kido 呢樣嘢，佢可能而家仲喺度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即係推己及人，我希望你哋 Kido，雖然我唔知道你哋係咪心地好啊，你哋係咪造福人群，定係你哋係衰人，我唔知啊。但係咁你哋有父母，你哋有仔女，我都想你哋健康，就係、是、咁簡單。其實真係嘅。咁 I make an honest living，呢個係一個英文嘅講法，就係、是、我童叟無欺，我啲產品好用心製作。OK，咁包括你哋。红茶菌，你哋自己要发，你哋自己买菌冇翻嚟冇问题噶。我唔会话你哋逼你哋一定要饮我嗰啲噶。咁但系你想唔想睇下个分别系乜嘢？我开俾你睇。OK，呢个就系我话我俾心机嘅原因咯。就系、是、如果你睇到，OK，我开俾你睇个分别系乜嘢咯。OK，稍等我阵，我开张相先。呢张相其实我嚟紧会 post 嘅。OK，就系、是。OK，就系咁啦。你见唔见到？呢、这、一个系我个同事啊。你见唔见到个菌母嘅 size 啊？系大过佢成个头，唔止一倍，系3倍。你见唔见到？OK，我咪暗少少好啲，你睇得清楚啲啦。Oops，OK，见到嘛？OK，呢一个系我哋嘅菌母啊。你嘅菌母系点样样嘅咧？OK，你见唔见到佢有几大，够几恐怖？而呢个菌母咧，我哋用1个月嘅啫。系啊。一个月之后我哋就抌噶啦，点解要咁样做啊？因为我哋要确保佢最大嘅活性，同埋我卖俾你哋嘅根本唔系红茶菌，系红茶菌醋啊！你知唔知道啊？因为我发酵30日嘅，有听众问过我几次嘅喺 YouTube，咁我而家答埋，所以我唔记得咗你个名，点称呼你？但系咧，你问过点解你朋友饮咗会有啲面红红饮咗酒咁？因为任何发酵嘅嘢其实都多少有啲酒精嘅。OK，咁咧，所以点解你出边买到嗰啲咧，即系一樽樽嗰啲咧，系其实佢唔系真系红茶菌咧，佢叫做红茶菌饮品咧，即系 kombucha flavored drink 咧，系因为佢一定系终止咗个发酵，佢先入樽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佢继续发酵，佢会膨胀。你不论你系嗰啲金属罐定系你系胶樽都好咧。玻璃樽都唔得嘅，因为点解佢会爆嘅？一个气体里面一路膨一路膨胀，佢爆咯。第二个原因更加肯定可以答到你嘅，就系、是、因为法定嘅酒精含量要几多以内先可以普通当普通饮品啫嘛。佢继续发酵，佢酒精会越嚟越高，或者佢会 decline 啦。但 whatever 啦，OK，因为出边卖嗰啲佢唔会发酵30日嘅，我哋红茶菌醋嚟嘅。OK，咁所以佢一定会终止个发酵咯。咁所以佢里面多少有少少酒精，但其实唔紧要嘅。你每日饮嗰系50ml、100ml 好少嘅啫嘛。但你补充益菌咯，OK，呢个好重要，一个系活生生嘅菌。我俾你哋嘅咧唔系终止咗发酵，系 raw 嘅，所以我鸡乸咁大字写住 raw，OK，就系我冇杀到啲菌嘅，OK，系啦。咁你飲100ml 係冇問題嘅，OK？啊，by the way 提一提先，我出咗新嘅就係、是、人參紅茶菌、靈芝紅茶菌同埋杞子紅茶菌，同好飲冇關，我應承你，因為我啲紅茶菌本身已經唔好飲啦，因為唔甜噶嘛，酸到爆同埋澀到乜嘢咁樣樣噶嘛，但係咧佢係係啦，佢有人參嘅成分，我唔係。香味，佢真系成棵山参啊，白参抌落去浸嘅，跟住灵芝系野生嘅，同埋杞子，因为呢3样嘢其实都系叫做adaptogen herbs，即系对肾上腺系好嘅。OK，咁所以如果你见过我，你知道你肾上腺系弱嘅话咧，咁你可以饮普通红茶菌啦，你都可以饮呢一只咯，人参、杞子或者灵芝咯，饮一啖先。Shirley，如果你中意甜啦，你自己加 Stevia 啦，好冇？因为我哋系 make sure 咧，佢30日啦，有阵时会系甜啲，有阵时酸啲，因为我唔系工厂嘅，即系我唔会要教到佢咧，即系等于你每次食麦当劳都一样，你每次饮可口可乐都一样，因为佢系啤，即系叫做工厂嗰啲叫流水作业式咁样样去制作噶嘛，但我哋嗰啲唔系嘅，我 make sure 佢30日，同埋咧我 make sure 咧佢里面系。所有嘅糖分系转化咗成为酵素啦。咁你话成日都惊我会唔会好多糖？其实真系唔会嘅，真系唔会。 係啦，當然如果你要我攞去化驗，我 I could do that， but 但係即係30日其實真係 you know 即係乜嘢都代謝曬啦咁樣。幾時開門市啊？門市我都未講曬有幾正添。我今日我真係好開心，我亦都好多謝而家在場呢百幾個朋友咧喺度聽我發瘋啦，因為我即係 I work really hard， OK， 我係冇社交生活，我冇出去飲即係食飯、飲酒、慶祝或者係交際應酬，我冇嗰啲嘢嘅。For me， it's all about work。你話我係工作狂又好，你話咩都好啦。咁但係因為我覺得我而家做嘅係有意義嘛，即係我以前打工年代我做公關嘅 ，OK， 即係寫稿啊、manage events 啊、跟住危機管理啊做嗰啲嘅 ，OK。咁但係我嗰陣時都好忙嘅，但我唔覺得嗰陣時係有意義咯，你明唔明啊？但我而家覺得有意義咯。咁你問我係咪睇錢份上 ？Well， 都係嗰句。如果睇錢份上，我開翻間餐廳啦。我嗰陣時生意咁好，大佬 waiting list 噶，同埋係 yeah， 即係咁 establish， 我做咩要放棄？係依、這個業主加租唔緊要個主，我咪即係第二個開過都冇問題噶。咁樣係咯。咁但係我而家做生酮，而我每一份餐我都蝕緊錢。I still do it because well。你哋自己煮唔係唔得，你有冇我個種類先？你會唔會自己整生酮牛角包先？你會唔會有生酮嘅焦糖核桃奶凍啊？跟住我哋嗰啲魷魚 risotto 啊，即係 你明唔明啊？讓個麥汁 risotto 讓落個魷魚度再煎，即係我哋做咁多嘢，我哋係想你哋去嘗試生酮。冇人話你一食要食成世啊！但係我都做親 consultation， 尤其身體有病嗰啲啦，糖尿病又好，高血壓又好，痛風又好，腎上腺功能障礙嘅又好，咩都好，我都話：喂，你試下啦，乖啦，好唔好？你試啦，你試三個月，你試半年啦，你唔好試兩個禮拜啊！你未同適應 ，OK？ 係啦，你試三個月，試半年咯。如果你唔中意，你覺得冇效嘅，咁你咪食翻你粥粉麵飯咯。Give it a try， do it for your body。因为你未试过嘛，你明唔明？你试下啦，好唔好？系啦，咁讲真，你健康好咗，你对你身边嘅你另一半，你嘅爹哋妈咪，你嘅仔女都系好事嚟嘅。即系所以我觉得我而家做嘅呢样嘢咧，系唔系帮我自己啊？我觉得都系嗰句，因为我好挂住我爸，过咗三年几嘅啦。其实我爸过咗身，但系就嚟四年。但系咧，我都系冇办法，即系我觉得我而家做嘅，如果系有任何嘅功德啊，如果 OK， 如果譬如话我而家讲呢啲 share 呢啲知识系叫做发布师举例，如果系 if there's any good in what I do， it all goes to my dad， OK。正如我每次，即系我一个佛教徒啦 ，OK， 咁样正如我每次咧见到有可以寫牌位啦，清明法會啊、梁王寶參啊、地藏法會啊、大悲參、藥師參 ，you name it，OK， 係啦，我都會寫我爸個名落去 ，OK， 即係無論過咗幾多年，我都會直到我自己走咯。即係我認為我會咁樣做咯。會唔會有停嗰一日？都係嗰句咯，咪就是、我過身嗰一日咯。咁所以我而家做緊呢啲嘢，我係覺得 yeah。out of 我对我爸的思念，同埋即系我都好希望想当年有一个人好似而家嘅我咁样，走去讲呢一大堆嘅嘢，而我开 forward 俾我爸睇咯。Well， 冇谂住讲个后遗下冇做咩事。OK， 可能最近真系压力好大，因为真系压力好大，因为铜锣湾你可以想象到咧。个租金好贵啦，咁咧就我个 partner 即系唔系真系依一个 business 个 partner， 即系我哋 forum 个 partner 萧公子啦，最近都忙到癫咗，佢都有问我，佢话你做咩要拣一个租金咁贵嘅地方咧？咁样，但系冇办法，因为即系我真系要方便大家咯，即系讲笑话自己懒啫。咁其实你节节你节一节咁，任何的士都可以带你去你要去嘅地方啦。咁但系要方便大家咯，即系一个好方便嘅地方咯。 咁同埋咧，就仲有兩 part 嘅食嗰兩 part 啦。跟住，sorry，三 part，食係一 part 啦，跟住仲有一 part 咧就係 skincare 啦，護膚品啦。其實我有啲好得意嘅 comments 啊，我冇 post 出嚟嘅，係話過海關都唔認得噶。OK，話啲皮膚好咗，好有光澤啊，好靚啊，跟住過海關都唔認得，好笑。咁咧，個好消息咧就係啦，嚟緊上邊咧，你可以買到。呢一套所謂嘅 basic，你都可以買到個人調配嘅，OK，係啦，就係我會即場幫你教嘅，即係你會上到嚟，你會見到哇好多一支支嘅嗰啲滴管啊，OK，係啦，裡面係唔同嘅草本嘅油啊，同埋 ointment 啊，即係膏啦，跟住或者佢哋嘅純露，包括咧連花茶咧，啊，唔係花茶，花水啊，hydrosol 咧。都可以，我哋用新鲜有机玫瑰帮你整，OK，系啦，或者薰衣草，或者洋甘菊，或者金盏花，或者莲花，或者 whatever，OK，系啦，个人调配嘅护肤品喺上边会有嘅，咁跟住essential oil 啦，系啦，跟住仲有啲咩咧？系啦，consultation area 啦，咁上边我会有唔同嘅机咧去测试大家嘅身体嘅，咁包括测试你嘅气场啦，OK，energetic level 啦，测试你嘅脉轮啦，OK，系啦，脉轮你阵间你可能而家仲系唔系好明咧，发生咩事？我转头讲噶啦，OK，跟住测试你身体十二经络里面边度有阻塞，边度有断层，OK，系啦，你对乜嘢食物会有敏感？你對乜嘢礦物質係需要更多嘅？即係邊啲而家礦物質係唔夠嘅？我有800幾個 test 嘅，OK，係啦，會喺上面嘅，係啦。跟住如果你信 energy 嘅嘢嘅話咧，即係譬如我可以安排 Reiki Master，我自己都係，但我真係冇時間做啦。安排 Reiki Master 幫你做 Reiki session 啦，或者話係我。同埋我另外啲 therapist 可以做嘅就係 sound therapy，即係頭先所講嘅。喂，大佬，你瞓成晚，你可能得半個鐘、一個鐘頭係進入到 theta 同埋 delta 嘅 brain waves，但我擺你上去嗰個 sound therapy 嘅 session 咧，你嗰半個鐘、一個鐘就等於你瞓咗成晚㗎啦。OK，係啊，it's that powerful，因為你個 brain wave 直情 switch 你 into 嗰個 state 嘅。OK，係啦。咁咧，sound therapy 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重拨嗰啲咚嗰啲啦。OK，听 YouTube 冇用噶。OK，我之前咪谂过我喺节目度 play 俾大家嘅，系冇用嘅，因为你需要系嗰个震荡啊，嗰个 vibration。你记住我哋嘅人啦，OK，先唔好讲你六成系水分啦，OK，咁你乜嘢都会震啦。咁咧，另外就系其实我哋嘅细胞啦。OK，你去到最细嘅 level，我哋全部都系 vibration 嚟嘅。其实，所以如果嗱，你真系要我讲，我揾一集我详细啲讲。但系譬如太阳嘅 vibration 系乜嘢？OK，金星 Venus 系221，金星对应你身体边个器官，对应你边条经络。OK，咁呢啲我知啊嘛，因为我有一个即系我有读呢样嘢，我系有 train 噶嘛呢方面。咁所以如果我哋 check 到，喂，你边度出问题？OK。譬如我哋 check 咗你十二经络，譬如举例膀胱经有问题，咁咧，咦？边个位有阻塞，或者边个位有断层？好啊，拱你上张床度，OK，跟住就开针对膀胱经，针对嗰一个部位嘅 sound therapy 咯，OK，去刺激嗰个位咯。啊，你做完之后出嚟啦，就话，咦，啊，真系，咦，冇咁痛喎、啊。同埋，哇，你可能你话喂，大佬，我唔知几多年冇瞓过咁冧啦。哇，但系你搭咗上去咧，就咁样，即系猪晒咁样嘅，OK，系啦，咁。即系如果再拉远多少少，就系话水晶啦，嗱，crystals，OK，crystals 系好强嘅 vibration 嚟嘅，佢对应脉轮啦，对应唔同嘅嘢啊，咁样。Well，and again，你信唔信咧？如果你唔信嘅话，我唔会逼你啦，OK。但系如果你信嘅话，嘿，我可以帮你做 crystal therapy on top of color therapy 同埋呢个 sound therapy，所以嗰度会有个 treatment session 嘅，即系有。sorry，有成半個牆咧係做 treatment 嘅，係啊，係透過震動，透過唔同嘅音頻、腦電波嘅調整，去令到你嘅身體咧治癒啊。因為你要招到，你要招到，你要知道咧，你嗱你上網打 theta，theta，OK，同埋 delta 呢一種嘅頻率係深層嘅。 冥想啦，OK，同埋深度睡眠嘅时候先会出现。其次，咁你除非你冥想咗40年，你一个高僧啦，咁冇得讲啦。你瞓觉嘅喂，大佬，即系睇你好唔好彩嘅啫。你嗰排压力唔系好大，你瞓得好冧，你可能都系嗰句啦。一晚有半个钟至一个钟，好好彩个半钟。如果你瞓醒，你觉得哇，好 rested，即系好精神饱满，好舒服，瞓得好冧嘅话咧，咁你可能系有一个钟咯，或者个零钟嘅theta delta 咯。兩個嚟嘅，OK，因為佢會褪嚟褪去嘅。但如果你話喂，我瞓醒都仲係哇神清散晒嘅話咧，well，你可能係你嘅腎上腺有啲問題咯，OK，功能麻麻地啦咁樣，亦都可能就係你根本你 theta 同埋你嘅 delta 成晚都冇去過啊，你明唔明啊？OK，係啦，Rosemary，咪想問媽咪啊，瞓醒啦喎，OK，好啦，OK，咁所以咧。你唔信唔紧要噶，到时你上嚟啦。如果我里面有位啦，我就会执你上去，俾你免费试，有乜所谓啫？系啦，咁咧你试下，你就会明白嗰种深层嘅放松咧系有几劲咯。OK，真正嘅全身放松，我话俾你听，唔系按摩做到，唔系任何嘢做到，系。我成个都投个胎咁啊，OK，系啦，真系好夸张。I know it sounds crazy, but it really is crazy. It's so good, OK，系啦。咁咧就嗰个会系喺个 energetic level 啦，咁嗰个 emotional level 咧，即系我头先讲啦，OK，最表层你 feel 到啦，即系身体唔妥啊，验血出嚟有问题嗰啲，系最面一浸嘅啫，即系话肉身层面，佢下边就情绪层面，即系譬如你嘅肾上腺长期受压影响佢啦，或者你成日发猛疹，喂，咁你血压实高嘅大佬啊，系咪先？唔好话点解啦，咁样你嘅肝都唔方好啦，咁样，跟住成日担心嘅话，你都听过啦，忧伤脾怒伤肝，咪中医嘅 concept 咯，系咪？五脏六腑各主宰我哋唔同嘅情志噶嘛，OK，好啦。再落啦，就係 energetic level。乜嘢叫做 energetic level？頭先已經俾咗 hint 大家啦，就係所謂嘅能量層面。咦，你講 New Age 嘢，咦，我唔 buy 嘅。Well，OK，唔 buy 就揞耳仔，OK，buy 嗰啲聽住先，或者唔 buy 又冇反對嗰啲都可以照聽下嘅。頭先咪講咗咯，如果你信有穴位，喂，穴位係咪肉身嘢咧？Well，解剖揾唔到嘅喎，咁樣。但係喂，真係有，篤落去嘅感覺唔同嘅喎，咁樣係咪？好啦。跟住，咦？你信有穴位，咁你信经络啦，应该系咪？因为穴位系 part of 经络上面嘅，叫做嗰啲叫咩？叫做网络热点啊嘛，系咪？系啊，系 hotspot 嚟噶嘛，穴位系经络上面嘅 hotspot 嚟噶嘛。好啦，跟住，但你唔知道真正去到最源头系乜嘢？去到最源头系七个脉轮。嘅七个 chakra，你七个 chakra 咧，其实系我哋叫做 wheels of life 或者 discs of life，即系生命嘅轮，生命轮啦。OK，佢唔系咁样嘅，佢系咁样嘅。其实 OK 喺个身体里面，佢一路 spin 嘅，有啲系顺时针转，有啲系逆时针转嘅。OK，嗱，我讲我自己个例子啊，就系话喂，我由细到大咧。嗨亲、奶亲嘢咧，病亲都同依一楷有关，依一楷颈，OK？嗱，例如咩咧？例如细个咧，成日喉咙痛、喉咙痛、喉咙痛，哇！喉咙痛到咧，细个小学嗰啲唱歌比赛咧，出唔到声嘅，俾人俾零蛋嗰啲啦，好惨啦咁样。咁咧，医生话要割扁桃腺，好彩冇割到啦。跟住咧，成日流鼻血，系流到我妈话咧，惊我半夜三更去流血不止，刮咗脑层嘅，OK？所以佢成日三更半夜要起身装下睇我死咗未咁样咯。好啦，跟住咧就。仲有咩咧？仲有就系甲状腺有事啦。20岁嘅时候，依度唔知23、4岁都未好翻啦，系啦，几年咁样啦。后来中医好翻嘅，中医好笑嘅，佢个药方里面咧写嗰啲嘢咧，西医见到会晕嘅，就叫你完全唔好食嗰啲啦，即系海带啊、昆布啊、海浮石啊、蚝壳啊、巴拉巴拉、鲍鱼壳啊咁样啦吓。OK，好啦，minerals，咁咧矿物质咯，所以我成日都强调矿物质咁重要，要饮骨汤。OK，好啦，唔好食药丸，饮骨汤。饮红茶菌，你做咩要食益生菌咧？饮红茶菌咪得咯。你做咩要补食嗰啲咩镁啊、钙啊嗰啲咧？饮骨汤咪得咯。啊，OK，好啦，跟住咧就讲咩啦？啊，仲有甲状腺啦，跟住就系食肉菌，又系落咗喉咙。啊，好嘢，你唔落个胃嘅，喺喉咙度就棘住咗，戒到全部损晒，住成棵住十几日。我之前节目都讲过啦，跟住就颈有事啦。OK，系咪好正啊？一你留意到嘛？全部围绕住呢一楷嘅。 咁你問西醫，咁你估西醫會答你咩？冇得答咯，或者係咁啱咯 ，coincidence 咯，咁樣係啦。但係咧，嗱，如果你唔係我乜嘢都唔聽，我乜嘢都唔信 ，OK？ 總之能量 energy 啊，你唔好同我講嗱，好簡單，依、這個咪就係我個喉嚨啊 ，throat chakra 有問題咯 ，OK？throat、okay? chakra 好弱啊。咁你弱嘅话，咁你咪容易中招，你容易拿嘢咯。即系等于好简单，即系就系话，免疫功能、抵抗力，我唔系成个人抵抗力差，我净系依一个位抵抗力差咯。你明唔明啊？呢、这个就系我依一个脉轮特别弱咯。OK， 咁你话喂，好嘅，身体层面，你记唔记得我咪讲四个层面嘅？身体层面就系、是、哇，拉亲嘢。扁桃腺發炎，跟住咧，流鼻血不止咁滯，咁跟住咧又食肉菌，跟住又失聲，又甲狀腺，又頸痛，哇哇大佬，全部齊曬喺肉身層面啊嘛。但係佢個 emotional 層面係咩咧？情緒層面就係咧，又要頂住啊。OK， 即係話譬如俾人鬧唔敢還擊啦，以前係咁噶。OK， 細個嘅時候，跟住食死貓。无路数啦 ，OK， 所以咧，你发觉好得意嘅，大部分嘅人咧，喉咙都系有阻塞嘅，但系我系严重版啫嘛 ，OK， 我严重到一个一层一层咁落，喉咙差，喉咙嘅免疫力差 ，OK， 咁咧就顶住讲唔到嘢，包括咧嗱好笑嘅，包括讲嘢。讲错，讲亲嘢都及着你，讲亲嘢都唔啱听，成日得罪人嗱嗱，依一个咧系好现实嘅 emotion 层面，再去到最面嗰阵啦，就系成日个喉咙都有事咯，病咯，唔舒服咯 ，OK， 好啦，咁咧你问我，我有做嗰啲乜嘢咧 ？Energetically 咧就系譬如灵气咯 ，OK， 自己俾气俾自己条颈咯 ，Reiki 咯 ，OK， 咁如果你听过灵气。咁你覺得啊，都唔排除呢樣嘢都 OK 啊。咁或者你聽過有氣功呢樣嘢，咦？咁氣功咪變相係另一種靈氣啫嘛？你明唔明啊 ？OK， 係啦。咁水晶療法咯，跟住顏色療法咯，跟住聲音療法咯。嗱，聲音療法咧，大家可能容易接受啲，因為佢牽涉到腦電波啊，去到唔同嘅頻率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係，水晶療法佢都有佢個頻率嘅喎，其實 ，OK， 顏色療法都有嘅喎，因為你對應唔同嘅脈輪係唔同嘅顏色同埋唔同嘅水晶咯 ，OK， 嗱，聽咗今集之後會做 consultation 嘅客人咧嘅朋友咧，你哋話俾我聽你接受到幾多啦 ，OK， 因為咧我嗰份表裡面咧係齊曬所有嘢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接受唔到，因為我信主耶穌基督嘅話咧，咁我就會收聲噶啦 ，OK。好啦，咁我咪去翻肉身层面最面嗰阵嗰六个范围咯，食啦、饮啦、食啲咩 supplement 系啱你啊，唔系人食你食啊 ，OK？ 有啲乜嘢嘢你查系啱你噶啦 ，OK？ 我讲嘅譬如植物嘅油啊，剩嗰啲咯，有啲咩排毒嘅方法系啱你噶啦，譬如油拔法啊、干擦啊或者乜嘢，呢啲印度瑜伽 Kriya 有好多嘅排毒方法噶嘛。好啦，跟住运动嘅方法啦，瞓觉。譬如唔同嘅時段啦，舉例，如果我知道你十二經絡邊個經絡特別弱，我會叫你嗰個時間走去小睡片刻，或者係閉目養神，或者做一啲某啲動作，譬如教你咁握實嘅拳揸實握實個拳頭 ，OK， 擺喺肚臍對落嘅依一個下丹田嘅位置，跟住向前接咁樣樣 ，OK， 係啦。去儲存你嘅下丹田嘅氣啊，或者印度瑜伽裏面叫做 Mula Bandha 提肛咁樣，係啦，一做某啲呼吸法咁，係啦，但係都係嗰句，如果你接受唔到，你要話我聽，因為我唔想冒犯人啊嘛 ，OK？ 咁好啦，講翻我自己嘅例子，最面嗰陣咩喉嚨痛啊、流鼻血啊、頸痛啊、甲狀腺啊，你噏啦下 ，OK？ 跟住下邊就係、是。講嘢永遠都得罪人啦，永遠都唔啱聽啦，永遠都錯啦，跟住咧好多是非啦，好麻煩啦，跟住咧成日都頂住咧啲嘢講唔到出嚟啦 ，OK？ 好啦，再下面嗰層咧就因為點解？因為脈輪塞咯 ，OK？ 邊個脈輪啊？喉輪塞咯，喉輪啊 ，OK？ 通幾多個經絡啊 ？OK？ 依個位你見唔見到對應邊度啊？膀胱經啊 ，OK？ 明唔明白啊 ？OK？ 所以如果我 test 到。出嚟，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個膀胱經冇錯係有問題噶嘛 ？OK， 好啦，跟住再落一層啦，最底嗰層係咩咧？係 spiritual。OK，spiritual、okay? 呢個咧，我可能要留翻咧喺依一個叫做如是我聞到講嘅。OK， 因為大家可能會驚嘅， 但系唔紧要嘅，我都呢度透露少少啦，就系、是、其实我同埋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啦，OK，都系一齐去做 training 嘅，基本上我 train 呢啲佢都有 train 到噶啦。咁咧就系 shamanic practitioner，OK，、okay? 就系萨满嘅疗法咯。Okay? shamanic practitioner，我哋唔会叫自己做 shaman 嘅，因为咧 shaman 咧萨满咧，好多人好笑嘅，你一讲嘅就话哦巫医咯咁。Well, no, not really. Okay. Yes, it's only part of the answer. 只系啱一半啫，或者一小部分啫。嗱，根据咧 Dr. Michael Harner 咧，Okay，系一个好著名嘅人类学家咧，佢个故事我可以如是我闻到讲嘅，就系、是、我系 train by 佢个 foundation 嘅，Okay，foundation of shamanic studies。咁我哋会做啲咩咧？就系、是、我哋会喺你嘅身体咧，Okay。抽出一啲唔應該存在嘅嘢咯，OK，係啦，中國有冇人講呢啲嘢？有，隔空取物咯，道家都有講噶，OK，啊，你問我即係點啊咁樣？你有冇睇 Marvel 啲片？你有冇睇最近嗰套毒魔啊，Venom 啊，OK，根本就係 Shaman 嘅嘢嚟嘅，Shamanic 嘅嘢嚟嘅，OK，merge、okay? with。你嘅 power animal 啊，you become very powerful 啊，OK，诶，你可以做你平时以外做到嘅嘢啊，OK。咁我留翻如是我闻讲啦，因为我惊大家可能有啲嘢系接受唔到，我就唔想冒犯你啦，OK。咁啊，呢一个都系嗰句啦，就系、是、如果你话我 check 咗，OK，举例 depression，OK，、okay? 精神科医生纯粹肉体层面，纯粹，OK，佢会话俾你听，哦，你脑里面嘅传导体。唔够，OK serotonin、dopamine、norepinephrine 呢三样嘢啦，唔够，OK。但系佢答唔到你系边个唔够，或者个比例系点样样，佢会开药俾你试咯，OK。好啦，但系我谂你同我都分分钟可能会有个朋友系，咦食咗药时好时坏，咦你谂下佢下一层系乜嘢？佢下一层就系情绪层面。OK， 佢到底系因为 depression 而唔开心啊，定系因为唔开心而 depression？ 明唔明我意思啊？咁呢一个我哋要去翻底啲 ，OK， 去帮佢 check 啦。呢、这个时候有啲咩会有用咧？催眠会有用咯。催眠其实系乜嘢？系 emotional level 嚟嘅。OK， 佢俾你而家 you are stronger，OK，、okay? 去面对翻你当日嘅嗰个创伤，因为你唔系第一次，喂，第一次已经吓到突啦，大佬，但系。我而家第二次啦嘛，我翻去 relive 嗰個 experience， 但係 hey，I'm bigger，I'm older，I'm stronger，I'm wiser， 所以我今次我更加有能力去面對依一個 experience， 依一個 trauma， 依個創傷 ，and you can't hurt me anymore， 你明唔明 ？OK， 喺 shamanic 我哋做嘅嘢裡面咧，我都有做依樣嘢嘅，就係譬如有啲客人佢經歷一啲好大嘅創傷咧 ，OK。我哋叫做有一样嘢就叫做佢嘅灵魂有一部分系散失咗嘅。嗱，道家有讲呢样嘢，你问我道家其实系 shamanic 嘅嘢嚟嘅 ，OK？ 即系三魂七魄哇，唔见咁啲啊，咁样啦 ，OK？ 咁我阿妈咧，当年喺台湾又帮我做一样嘢叫做笑家，台湾话收惊啊，就系你吓亲嘅时候咧，你有啲灵魂嘅碎片咧散咗唔知去边嘅 ，OK？啊、好笑，我冇同我妈讲，但系我妈走咗个庙度啦，跟住嗰个人话：哦，你个女咧就喺边度间酒店度撞鬼，跟住喺边度又跌咗落街，即跌亲啊咁样，同埋仲有一个唔知乜嘢。喂，大佬，我真系呆咗啊！你点知道？因为我冇同我妈讲我撞鬼，我喺澳洲 Sydney Novotel 嗰间酒店撞鬼，我而家仲记得，连房 number 我都记得。OK， 系啦，跟住咧，我喺 Landmark 嘅嗰、那个。escalator 跌咗落嚟 ，OK 系啦，咁样咧，我冇同我妈讲，喂大佬，但系嗰个妙竹咁嘅人啦，我同佢讲咗 ，OK， 呀、yeah, ，道家六任神功 ，OK，yeah，OK，、okay? okay? 或者有好多其他嘅 practice， 其实根本就系 shamanic， 佢哋自己唔知啫嘛。萨满嘅治疗其实系人类历史最久远嘅治疗 ，a lot of people are not aware， but it is true，OK、okay?。咁系咪巫医啦 ？OK， 依样嘢我话听，点解唔啱得晒咧？就系、是、个 shaman 可能会俾草药俾你，但佢亦都可能唔使俾你。Most of the time 唔使俾。OK， 我帮我啲 clients 做 shamanic 嘅 healing 嘅话咧， 你問我，佢會即刻覺得有分別。九成半即刻有分別，有半成佢未必即刻 feel 到有分別，但佢翻到去咪 feel 到有分別咯？你明唔明啊？OK，正如你睇心理醫生或者你做催眠我哋呢樣嘢或者你動物全身上你聽過啦，It's all shamanic，all 全部都係薩滿嘅嘢嚟噶。OK，但係我唔會喺度講太多，我唔會 go into detail，我只會係蜻蜓點水喺度 mention 少少，有興趣嘅。留言，我將來會喺如是我聞度講，OK？但你可想象到我而家忙到癲咗啦，因為開鋪啦，OK？係啦，咁但係喂，即係講翻一個有抑鬱症嘅人食咗藥時好時壞，到底係食藥唔食藥，係因為佢身體嗰啲腦內傳導體唔夠，所以影響情緒啊，定係情緒而影響個病個腦內傳導體唔夠啦，OK？好啦，再落一層啦，spiritual level 啦，OK？sorry，嗰個 energetic level 啦，係啦，個大腦咧，即係我哋叫做個 crown chakra，或者個 third eye chakra 啦，有冇阻塞？OK，係啦，佢個心經有冇斷層，有冇阻塞，所以 energy 到唔到啦？OK，明唔明白啊？OK，呢一啲係我哋會 test 到嘅嘢，當然係門市先有得 test 啦。所以我都想 mention 就係咧，如果之前揾咗我做 consultation 咧，係冇 test 到嘅咧，我歡迎你哋再嚟補翻嘅，即係我唔收你錢嘅，你上嚟補翻俾你冇問題嘅。OK，係啦，好啦，如果你試過晒 OK，depression，你藥又食咗啦。跟住你又揾心理醫生或者係輔導員或者社工去做 counseling 傾啦，OK？你甚至亦都有調理你嘅 chakra 啦，OK？你嘅 chakra 即係你嘅七個能量點啊，佢哋再搏落去十二個經絡噶嘛，再散落去穴位度噶嘛，OK？好啦，所以點解我係直接去源頭處理，我直接搞你嘅脈輪咧？我唔同你逐個逐個穴位搞啦。留翻俾針灸師，留翻俾中醫推拿師，冇問題。我都識好多個好勁，但係，sorry，我因為時間唔夠，所以咧，我直接一嚟我就同你搞脈輪，因為脈輪先係大腦啊。脈輪通絡嗱，譬如舉例，我咪話我由細到大依度舐嘢嘅個喉輪係咪？喉輪咪就係搭住膀胱經咯。你估我膀胱有冇事啊？膀胱經梗係有啦。OK，我飲一杯嘢要去幾次廁所，睇一套戲可能會去三四次嘅。OK，而家好咗噶啦，咁。西醫講咩？哦，你膀胱敏感，咁即係點？冇藥食喎，sorry，OK。好啦，中醫講咩咧？膀胱虛寒，但係guess what？如果我加強咗我嘅喉嚨咧，我嘅膀胱經係咪好啲啊？會，OK。膀胱經當然唔係淨係同喉嚨有關，佢同你其他嘅輪位亦都有關，OK。好啦，但我想講最 amazing 嗰樣嘢係咩咧？就係我頸嘅問題。嗱，今日你見唔到啦，我平時呢度咧會戴一粒藍色嘅寶石嘅，或者唔戴呢度我會戴手嘅，或者得啦，見到啦，見到藍寶石，OK，係啦。點解咧？係因為我呢度差嘛，係咪？嗱，最好係戴呢個位嘅。咁咧，但係咧，大家唔好聽完呢度之後咧，即刻衝出去買一粒水晶戴，因為咧有啲嘢你要做嘅，唔係淨係淨化佢嘅，你要。有啲嘢你要做去 connect 佢，make sure 佢系会 work for 你咯。OK，如果你相信 energy 嘅话，大家等门市啦，都系嗰句啊。如果身体唔舒服咗一段时间嘅，你都唔争在啦，等一阵啦。OK，但我想话咧，我条颈戴水晶好咗。OK，我搽咩油咧？我搽 blue lotus 蓝莲花，埃及嘅蓝莲花，细细支咁样样，2000几蚊。當然有排搽，因為我每次搽一滴嘅啫，OK，搽喺呢度咁樣，配合埋冥想，配合咗性之後咧，喂條頸好好多嘅，因為點解咧？喂，我以前咧係日日揼骨都冇用，我今日揼完行出去門口嘅時候係鬆嘅，去到街口已經緊翻啦，係啊，咁但係而家有啲乜嘢照講唔好理人，OK，跟住有啲乜嘢唔好屈住。咁你咪唔会一层层咁样波及咯，跟住戴水晶搽 blue lotus，OK，或者系嗰个叫咩 peppermint 啊，chamomile 啊，蓝色嗰只 chamomile 有金桔。但系真正大家听住，真正令到我条颈好翻嘅咧，系萨满嘅治疗。大家听过啦，我七八月嘅时候咪去咗秘鲁嘅，有人估到啊，我系饮死藤水咯，冇错，OK，我而家认咗佢，yes，喺饮死藤水嘅。journey 里面咧， 個 plant spirits 咧 ，and by the way。I'm a shamanic practitioner. 我係一個薩滿治療師。我當然係會 work with plant spirits 啦。我會 work with 嘅係譬如藍蓮花啦、可可啦。咁死藤水係咪一個 plant spirit？ 絕對係。OK， 你飲咗之後 ，she shows you the world. OK， she shows you things that you've not seen before. She will change your life. OK， 係啦。我點解咁肯定同你講？因為我試過七次嘅死藤水嘅 journey， 飲過七次。我識有啲人飲過三百次 ，OK？ 我唔使啦，我飲咗七次，七次都唔少噶啦。OK， 我諗香港都唔係好多人係多得過我噶啦。咁但係咧，我想話俾你聽，好神奇。如果你之前嗰一個鐘頭廿四分鐘你未聽，你聽依度啦 ，OK？ 就係飲嘅 journey 裡面咧。當然你整個人就已經被他帶了去不知道哪裡了，哇，上天下海，去到外太空，跟住再落去地殼中心，跟住見到好多嘢。OK， 你話咦，咁同我食咗迷幻藥係咪一樣？唔一樣，因為如果 shamanic 嘅 circle 佢係真係係 work with 死藤水嘅 plant spirit。OK， 你唔係就咁抽咗 DMT 嘅嗰個所謂嘅迷幻藥成分出嚟。唔係嗰樣嘢 ，OK， 好啦。喺個過程裏面，哇，有笑有淚嘅，話俾你聽。你喊你又唔知，你笑你又唔知 ，OK。有啲位你會知嘅，但有啲位你唔知嘅 ，OK。但係 I had the most amazing ayahuasca journeys， 即係連個 organizer 都話點啊，大佬，你飲完就咁瞓低，話其他人咧就喺度嘔嘔嘔嘔嘔，點解會嘔咧？因為佢清你裡面啲嘢出嚟啊嘛 ，OK。是一个很慈悲的母性力量来的。即是 ,Ayahuasca 死藤水是一个母亲来的。Okay? 是的，它帮你清你身体层面、你情绪层面、你能量层面的阻塞咯。所以大部分我认识的人是我在座见到那些都是呕到什么东西。我在秘鲁的第一日我呕到趴在那里。我呕了哇，感觉上好像呕了三十次这样，但实际上没那么多。因为点解咧？嗰阵时系三十几四十度，秘鲁啊，大佬，我系着晒冷衫，再加衫，再加衫，着咗几层衫，因为我病。我入去嘅时候，我喺利马去 Pucallpa 入去森林，我系病得好紧要。嗰晚我系呕咗，呕不断咁样呕，啊，呕完好翻啦。跟住其中一次嘅 journey，Ayahuasca 嘅 plant spirits。The plant spirit, 即是个 mother, okay? 在我的 journey 里面跟我说，他说叫我呼气， okay? 深深地呼气，我将你所有的抑郁、压力、不开心、难过、委屈全部呼出来，我大地之母帮你吸收。所以为什么我跟你们说不要再用饮管？OK， 唔好再教杯。你出街唔該自己袋住只杯。嗱 ，sorry， 我个袋而家喺嗰度，容许我行开两三秒攞个袋俾你睇。OK， 今日系我好难得咧，咁心情剖白啦，同埋咧咁讲咁多。即是我平時不敢說，但我覺得沒辦法了，即是我不想隱瞞，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救了我，令到我好回的，我為什麼不說？如果你不信，你不要信，我就唯有這樣，但是 it really worked on me, it helped me, it saved me, okay? 那呢 Mother Ayahuasca 在我的 journey 裡面跟我說，就說你呼曬出來，你將全部的抑鬱、全部的不開心、全部委屈呼曬出嚟，等我接收。從此之後咧，我話俾你聽，你任何啊一講大地母親嘅嘢咧，我就嚟料，我就喊噶啦。OK， 我想俾你睇啦。嗱，我出街咧，我係有咁樣樣啦。OK， 依個日本買嘅一個杯啦，靚嘢嚟嘅。另外，我會帶一個咁樣嘅膠杯，見唔見到泰國拎翻嚟嘅 ？OK， 係啦，一個大一個細，依個就防止冰融啦，依個就方便買一啲好大杯啲嘢飲啦。里面有我的 Stevia 啦，我自己开了水啦。另外我仲有咩呢？我仲有饮管嘅 ，OK。 见唔见到不锈钢嘅同埋玻璃嘅带晒出街嘅，也唔好再毒害地球，因为咧，如果冇咗地球啦，我哋都唔会存在。你几多身家、几多楼、几多乜嘢都冇用嘅。你要知道，所有嘅嘢都系喺地球上边。OK， 我唔会叫 ayahuasca 系一个 psychedelic drugs。OK， it is not a drug， it is a medicine， it is a plant medicine， it is a plant spirit that, in my experience, is most loving and most benevolent， OK， 慈愛嘅，同埋係醫好咗我。Hugo， 我知我飲 Coke Zero 啊，冇糖啊，但係 OK， yeah， yeah， I do that， yes， I'm gonna do it in front of you too， yep， I'm not ashamed of it， I do it， 我唔飲紅色可樂噶，我飲 Coke Zero。好啦，繼續講。咁咧，喺嗰一次飲死能水嘅其中一次，我飲咗七次啊嘛。嗰個 journey 裡面 Mother Ayahuasca 就係話呼出嚟，全部呼出嚟，你嘅抑鬱、你嘅唔開心、你嘅難過、你嘅委屈、你嘅壓力，俾曬我，我幫你承接。OK， 跟住佢就話我而家會 recharge 你嘅腎上腺。OK， 我想話俾你聽，講你都唔信。我自己都冇辦法相信。如果我聽一個節目嗰個人咁樣講，我都會覺得佢癲。所以我唔知點解我而家咁樣講，因為咧，我講一啲嘢令到你質疑我，其實對我係冇好處噶嘛。但係我而家講係因為依個係我親身經歷，你冇得同我拗我嘅親身經歷噶嘛？你明唔明？所以我照講出嚟。喺依一個你呼曬出嚟，我會幫你 charge 翻你嘅腎上腺之後。我想告诉你，我的颈没有再痛，我说真的是没有再痛。我以前出门一定要带枕头，我要带一个很大的夹，因为超过一半是几个枕头，因为你知道颈会睇心情嘛，有时候它要 A， 有时候它要 B， 有时候要 C， 所以我要调教的。所以我夹呢没有东西，里面什么都不用带的了，大佬，你只是带枕头已经 是十几磅的了。而家完全唔使，我条颈好翻 ，OK。跟住我而家嗱，次官识咗好多年啦，萧公子识咗好多年啦，识咗好多年嗰啲朋友系知道，我以前系真系包括探长都知道，我系日夜颠倒，我自出娘胎系日夜颠倒 ，OK。我妈以前咧日头去饮茶咁称住我咧，哎呀你个仔好得意啊女。哎呀，你个仔几大都话女咯，咁样样。哎呀，好乖啊佢咁样。个妈心谂反晒眼啦，好乖咁样。系啦，因为我日头瞓觉梗系乖啦，但系夜晚咧 ，OK， 哇大镬啦，一踏正十二点，咁样跟住喊到天光就瞓觉咯。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即系我个 circadian rhythm 咧 ，OK， 即系我个瞓觉嗰个生理时钟，自出娘胎已经错啦。但系喺嗰一次死藤水嘅经历。Mother Ayahuasca 同我讲话，我 heal 你之后咧，我好翻。我而家咧瞓到晏极啦，即咁当然我唔即老实讲，我好感恩，我唔系打工，我唔需要九点翻到公司，我瞓到晏极咪瞓到十点咯。即我可能五点钟先瞓，因为好多嘢做，或者要上堂嘅教翻美国时间嗰啲，我都系十点啊，十点零我就起身噶，系啊，跟住。This is the first time， 大佬，我就系39岁啦。It'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OK， 所以我就去 train 咗去做一个 shamanic practitioner， 即系我而家可以做帮你喺你嘅身体里面抽一啲唔应该存在嘅嘢 ，OK， 抽出嚟。跟住如果你之前啲经历嗰啲大嘅创伤咧 ，OK， 嗱，即系譬如举例，有啲人撞咗车之后成个人唔同咗，嗱，你一定有听过，戏都有拍过啦，戏就系撞咗车之后佢唔记得咗。嗰段時間發生咩事，或者係經歷一個中年危機啊、離婚或者咩成之後咧，個人都唔同咗啊，係咪？係啦，又或者話佢係 I don't know 總之某啲嘢咧，佢打仗啦 ，OK 軍人啦，嗰啲叫做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right 係啦，咁嗰啲都係㗎。 點解佢有啲人去又冇事，有啲人去翻嚟就係變咗個人咁樣樣咧？咁樣係因為咧，如果你面對嗰個 shock， 如果你嘅 spiritual power 係夠強嘅話咧 ，OK，nothing's gonna happen， 冇嘢 ，OK。但係如果你嘅 spiritual power 係弱嘅話咧，一個 shock 或者一個 trauma， 個 trauma 可以係驚嚇。过山车都计啊，或者系过度嘅创伤，譬如屋企有人过咗身啊，你个宠物过咗身，或者离婚啊、失恋啊嗰啲啦吓，或者话系 well 好大压力嘅事件等等啦 ，OK 都得嘅吓 ，OK 都可能会发生呢啲事，就是你身体成个灵魂啊 ，OK suppose 100% 噶嘛，有一部分系离开咗，因为佢接受唔到呢一件事 ，OK。咁佢就會有個嗱，心理學上面叫做 disassociation，OK，、okay? 即係話佢有產生一個間斷 ，OK。咁所以你會發覺，咦，有啲人佢點解經歷咗中年危機啊，或者離婚啊，或者撞咗車之後，個人唔同咗。有啲人就係佢會係覺得好似以前明明好有反應嘅嘢，而家冇乜反應咯。以前识嬲，而家唔识嬲啊！以前睇呢啲戏会笑，而家唔识笑啊！即系个人变到好似麻木咗。你以为系随住年纪大咗，性格温文咗咩？唔系，其实 ，OK， 其实今时今日咧，咁多嘅精神病咧，譬如我哋举例啦，呢个系我个先生啊，系一个好劲嘅 shamanic practitioner 啦 ，OK， 即系 and again 我都 quote 出嚟唔紧要嘅，就系、是、我系 trained by。Dr. Michael Herner 的 Foundation of Shamanic Studies 嘅 ，OK， 係啦，咁佢同我講，佢就話咧，即係而家譬如一個佢講個真人例子，但我唔記得咗係巴西定係阿根廷。我嚟緊今個月尾又會見到佢，我會再問佢，到時 update 大家。就係佢哋有啲好勁嘅精神分裂嘅病人 ，OK， 咁佢哋搞唔掂嘅，即係食藥做乜都冇用咧。跟住後來咧。佢哋就唔記得咗係冇經費定點樣樣，我唔記得 exact story。And again， 我再 update 大家啦 ，OK？ 就係佢哋就話：，唉，既然係咁，不如即係你明唔明啊？放啲醫生走啦，放啲護士走啦，咁樣。咁就唔知邊一個人出咗一個所謂嘅生涯 tips 啦，就請個 shaman 咯，一個薩滿嘅醫生啦 ，shaman 啦，去啦。個 shaman 就幫佢哋做啲咩咧？就係、是。我哋所謂嘅 soul portion retrieval 就幫佢哋咧揾翻佢哋嘅靈魂碎片，周圍揾。你要諗一樣嘢喎 ，OK？ 依一個嗱，我會喺即係嗰個叫做語事網民度講咯。但係你如果成個靈魂係 100%， 而你散感咗一啲走，你估有啲咩入咗嚟咯？你自己諗啦，你明唔明？你自己有個聯想啦 ，OK？ 係啦，咁所以嗱，佢哋嗰啲如果散得好多嗰啲咧，又好多入咗嚟，咪似係。精神分裂咯，但當然我唔係話精神分裂唔係一個真嘅病啊。當然有係真係真係真係真係純粹係精神分裂嘅精神分裂 ，OK。但係喺依一個 case 唔記得阿根廷定巴西啦 ，OK。佢就係個 shaman 搞咗一個月之後 close down 咗，因為冇曬精神分裂嘅病人，全部搞掂曬正常翻曬啦。但係依個喺政府嘅 record 裡面有嘅，但係唔可以。共佔個點唔可以間間精神病院都 apply 落依樣嘢咯，做依樣嘢咯 ，OK？ Bu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case. It's actually recorded, OK？ 咁所以你諗深一層就係 depression 啦 ，OK？ 或者係躁狂啦 ，OK？ADHD 啦，或者係精神分裂啦 ，OK？ 係啦，咁咧嗱。譬如我哋講，我先生講啊 ，OK，Kevin Turner 講啊，佢都有本佢一本書喺依度。嗯，等我等陣先，行咗邊本書？你有時冇用。我想揾我先生本書出嚟俾大家睇。嗯，我頭先明明見到噶。Weird, it's not here. Anyway 啦，我下次先俾你睇啦。OK， 係啦 ，Kevin Turner， 咁咧。佢話咧，你知道精神科咧有一個叫做 shock therapy， 即係電啲精神病人啦，咪電咁樣。咁你發覺好得意喎，電完之後咧，佢真係正常翻幾日嘅喎，咁樣。咁我個先生佢個睇法就係，因為佢哋有 spirit intrusion， 即係佢 100% 嘅靈魂有一部分離開咗，有其他嘅進駐咗 ，OK？ 跟住咧越嚟越多，咁佢哋 take over 啦 ，OK？ 咁你天主教都承認有即係所謂嘅鬼上身啦 ，OK？ 係啦，咁有一樣嘢噶嘛，咁你電嘅時候咧，就因為嗰個 vibrational energy 唔係佢哋可以 hold 到嘅，咁所以 they get expelled， 即係佢哋趕咗出嚟。咁、那個病人就好似正常翻兩三日，但係咧，因為佢仲係好 spiritually weak， 即係佢好弱啊，所以咧轉頭咪入翻嚟咯。即係嗱，好簡單嗱，之前嗰個租霸你趕走咗 ，OK， 但係你冇換到門鎖，佢轉頭咪入翻嚟住咯。你明唔明啊？係啦，咁樣樣即係咁樣去解釋咯。咁所以就 yeah， 我今日講住咁多先啦。如果你哋想聽多啲關於 shamanic 嘅嘢咧 ，OK。就留言俾我啦，我會喺如是我問嗰邊講嘅。依邊我叫做係俾翻少少，即係少少率先睇，即係嗰啲叫做預告片俾大家睇算數啦。OK， 係啦，咁就係咯，會開心鋪啦，咁樣就有得試食啦，有得個人調配護膚品啦，有800多種唔同嘅測試可以幫大家做啦，唔會見血嘅，唔痛嘅 ，OK， 跟住可以幫大家做唔同嘅 therapy 啦。咁啊，就如果之前做咗 consultation， 我冇帮你哋做到唔同嘅测试，系因为个场地所限啦。OK， 咁你欢迎咧就约翻嘅打WhatsApp 唔好打9170-2922啦，就约我谂喂2019年啦，即系你当一月开始啦，咁样系啦，咁样就帮你做翻个 test 啦。OK， 好冇？系啦，咁样咧就。下一集会是讲其他的疾病，有机会讲湿疹，有机会讲高血压或者糖尿，视乎睇下想讲咩啦。咁样，咁咧，我谂我由而家开始咧，我都会肉身六个层面去讲 ，OK， 食啦、饮啦、排啦、睡啦，跟住补充内外啦，同埋依一个运动啦 ，OK， 系啦，咁跟住咧就emotional level 啦，跟住 spiritual level 啦，同埋 energetic level 咧都會講嘅。新鋪而家裝修緊，你之前都鏟上去，唔該，係啦。咁咧就喺百德新界嘅，係啦，大家多多支持啦，因為真係好貴租，係啦。咁但係好方便大家嘅，同埋大家上嚟啦。咁到時會有啲 sound therapy 嘅 session 嘅 ，OK。咁我會話俾你聽，係會針對唔同嘅脈輪嘅，即係譬如話舉例啊 ，OK。舉例禮拜一係針對海底輪嘅。OK， 咁咧海底轮，譬如如果嗰个人成日都好担心啊，咁样系啦，咁或者我哋 check 咗佢系海底轮弱嘅话咧，咁佢礼拜一嚟我哋嘅 sound therapy session 会对佢有帮助咯。OK， 好冇？哇，今日讲咗成1.8小时，我真系好长气，系啦，咁咧就因为我太耐冇做啦，我太挂住大家，同埋我真系太多嘢想同大家讲。OK， 系啦，咁如果想继续听 spiritual level 嘅嘢咧，都系嗰句啦，就。留意如是我問，咁咧 forum 咧呢、這個 Facebook page 咧，請大家一定要 like 同埋 follow， 因為咧我會久唔久突然之間抽起條筋咁樣就拍一條短片咁樣啦，可能同埋有啲咩公告啊咁樣都會喺度出 post 啦。咁另外我哋自己個 page 叫做生酮感受，即係生酮飲食啦，係啦，生酮感受啦 ，OK。当然 YouTube 我哋都有啦，咁但 YouTube 就会迟少少嘅 ，OK， 系啦，当然系楼上啊，大佬，我点会交得起地铺租啊？唔好玩啦，地铺系 IT 嗰啲先交得起噶嘛，我哋系楼上，但系楼上都好金嘅，真系好贵，好吓人嘅。OK， 但系我到时开铺头嘅，咁非常之期待见大家，同大家交流 ，OK， 咁逢礼拜日会有新同学会啊，我哋会有瑜伽班啊，咁样，同埋唔同嘅专题讲座啊 ，OK， 拜拜。